境示弱，胡乱拉人，检控作不实证供，然后撤控。Andy 还鼓励说： 你哋唔好做错，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政改方案寸步不让，还说通过之后，中央便落实基本法中普选的承诺，优化无期，待住先，即是待一世，更说一定要得。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高官落区宣传政改，林郑要市民千万不要阻止他们。梁振英说：落区难唔到我嘅，这样挑衅的态度是有商有量吗？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水货客严重影响民生，市民视力救济，商家们和政府却赖他们影响旅游业，用尽宣传机器抹黑光复的市民。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逢星期四晚，城寨见。 I'm not afraid to 喂，大家好啊！今日咧就吓呢、這个怒汉推哥咧，终于都翻嚟啦。同埋咧，今日咧系齐人嘅， 系喎、 哦。咁就不过咧，探长就喺度准备紧，因为咧就好嗲气啊佢。 好论尽啦， 有啲论尽啦。咁啊， 啱啱冇声嘅个 headphone 咧，哎有， 你有冇声？ 原来系咪冇开咧？ 有冇电、啊？啊有啊，但 系有嘅有嘅，我有啊。 哇，好嘈吓！喂，你繼續講嘢先。 喂，好嗱，唔好意思啊，因為咧啱啱即係有啲即係啊 technical 嘅問題，咁而家都喺度搞緊。咁總之咧，咁今日就開翻波啦。上次就係休埋金地，咁今日咧就翻嚟啦。 講堅噶嘛，大佬。 講堅嘅係啦。咁啱播嗰首咧就係呢個 Simply Red 嘅 Stars 啦，1991年嘅作品啊。咁啊，點解會即係今日咧？我揀嘅歌咧冇辦法噶啦，就一定係啲啊同英國有關嘅，因為啱啱英國翻嚟咧，就依然咧。我的生理時鐘依然是呢個英國時間、另外咧，心理上都依然係心係英國啊。 但係我 all the way 都是揀英國嘅， 你都 係 啦，係咁你一路都以嚟都係啦。我就尤其係咧，啱啱去完英國翻嚟嘛。咁啊，所以咧，即係翻到嚟咧，依然咧係仲未係好適應啊。雖然即係喺香港人，但係咧就喺嗰邊去完旅行翻嚟咧。硬是覺得就周身不自在、因為實在咧過去嗰兩個禮拜的旅程咧，實在太高興了 太正啊！ 太正啦！因為即係唔單止係好玩之外咧，而係真係你真係當然旅行啊唔可以作準嘅，因為旅行你真 係你 hea 啦， 同埋你心情都唔同噶嘛。 係啦，咁同埋即係每日做嘅嘢都係即係觀光啊，或者食嘢飲食食啊，行街啊咁嗰啲啦。咁我諗整個 mode 都係一個比較即係 relax 啊、輕鬆嘅 mode 啦。咁啊同呢個你話真正喺嗰度生活可能又唔同嘅，我唔知啦，未試過啊。 人都係咁講噶啦。 係啦，咁但係即係始終咧，即係你喺嗰邊見到嘅唔少嘢咧，都係即係覺得。即係一比之下咧，香港就係變得好眼冤嘅。咁上次即係撈鬆都講過下啦嚇，咁但係即係其實都有即係相當多嘅嘢。咁呢個可以之後再講啦，等即係熱咗身、熱好身之後先講啦。咁但係即係點解會揀呢首 Simply Red 嘅 Stars 咧？一來係英國作品啦嚇。 係怎解咧？ 咁但係另一個更直接嘅原因，但係 which 其實好戇居嘅啫，冇乜特別嘅啫。其實就係因為咧，有一次喺呢個旅程之中，去入咗一間鋪頭度買嘢嘅時候，咁佢就播緊呢只歌啦，就咁解嘅啫。咁、但係當時我唔記得咗呢首歌叫咩名嘅。咁於是就開咗 Soundhouse 嗰呢個咁樣嘅 app 啦，咁啊懟埋個喇叭度，咁就哇兩秒都唔使就已經揾到呢只歌啦，就揾到係 Stars 啦咁樣。咁就記住咧，翻嚟要帶翻俾大家啦。因為呢首歌咧，我即係當時聽到呢首歌嘅時候，嗰間鋪頭都係愛丁堡嘅。咁愛丁堡出邊咧嗰條係條大街啊，叫做Royal Mile 啦，嗰條街即係簡稱唔係簡稱啊，即係呢個即係 popular 嘅叫法。但佢另外一 個街名嘅，叫咩 street 咁樣，我唔記得咗。 Okay. 但係叫 Royal Mile 啦，就係一條即係由即係愛丁堡咧由最出名嘅景點啦，所謂就係一個即係堡壘。咁就係一個半山咁樣，即係山小矮山嚟嘅啫。咁有個山頂嗰度咁樣，咁就行落嚟，咁一條直路去翻市中心咧，就有一條叫 Royal Mile 嘅地方。咁就其實係好多街頭表演啦，因為而家正值咧就係呢個即係 summer 咧，就係呢個愛丁堡嘅藝術節啊嘛。咁於是咧就即係真正嘅有好多嘅場地咧，就係有好多嘅即係藝術嘅團體。咁喺嗰度咧會有一啲演出啊咁樣啦。咁佢其實有三個嘅藝術節喺嗰度嘅，一個叫做即係愛丁堡國際藝術節 EIF 所謂即係、Edinburgh International Arts Festival 咁樣。另外一個咧就叫做愛丁堡藝術節啊，即係 Edinburgh 嘅 Fringe Festival 咁樣。咁第三個咧就好得意嘅嗰個叫 Assembly Festival 咁樣，咁就係一啲真係可能再後生啲嘅團體啊，或者係一啲比較業餘啲嘅團體，或者係唔係即係咁容易分到類嘅一啲嘅演出形式嘅團體咧，咁就喺嗰度有另外一個 festival 咁樣。咁所以咧，嗰度嘅街頭咧，亦都會有好多嘅表演咧，就係去引你咧，就係話啊，我哋喺度街頭表演。今晚咧喺某個場地，我就有我哋嘅正式嘅 show 啦，你去睇啦咁樣。咁其實佢啲街頭表演咧就係咁樣嘅。咁所以嗰日好得意啦，即係喺間鋪頭裏邊睇緊嘢嘅時候，出邊咧亦都好多啲街頭表演進行緊咁樣。咁啊有 咩好嘈咯，互相 crossover 啲聲。 我唔會喎， 係點解咧？ 其實佢哋咧唔即係咧外國人，就另外一個地方就係咧，即係佢哋唔喺度跳緊大媽舞啊嘛，大佬。就算係有自己嘅表演咧，其實都唔會話好嘈，或者係佢哋嗰個影響嘅範圍咧。是不大的即係唔會好大嘅，即係竟然夠膽死有一個咧，係一個喺條街嗰度啦，好多嘅呢啲表演啦， 有一啲係即係可能係清唱嘅合唱 acapella 合唱咁樣啦，有啲可能係其實唔係發聲嘅，可能係魔術表演，或者啲雜技表演，有啲可能係即係啊查到自己成個銅像企咗喺度嗰啲又有啦，係啦，行為藝術，竟然夠膽寫有一個咧，即係你喺香港你想象唔到嘅，或者喺賽街想象唔到 solo 喺度吹 flute， 你諗下 flute 好細聲嘅啫嘛，即係我見到佢。都冇乜人睇㗎，因為啲人會睇隔離嗰檔嗰度唱歌啊，啲即係比較 pop 啲，彈緊吉他嗰啲咁樣，又或者其他咁，佢咧就真係零細冇人睇嘅，因為都係相對靜啊。但係即係我當時見到呢個人喺度即係吹緊 flute， 我話：唉，你死梗啦，大佬條街咁嘈，你吹 solo 嘅 flute 鬼理你咩咁樣？咁啊，但係都叫做可以嘅喎，即係你行埋你都聽到啲 flute 啦，起碼。就不是話大媽舞咁樣，即係如果你側邊有檔大媽舞，就乜 Q 嘢其他都聽唔到啦。 咁嗰度起碼冇一檔有大媽舞嘅先啦。 咁梗係冇啦， 即係分別就係咁啦。 冇錯啦，就係品味嘅問題。 一來品味啦，二來咧你又唔可以咁樣直接比就類比嘅，因為香港人嘅密度即係稠密啲啦。 係。 如果唔稠密嘅地方，有冇人睇喎？直頭啲人點行點過？兼夾埋喺個商業區嗰度咧，先至有。先至有呢啲表演㗎嘛，即係你唔會話啲休閒阿伯誒揸龍雀嗰啲區有呢啲表演㗎嘛，係極少㗎嘛。 但其實係啦，即係我呢個類比都係揀嚟嘅，因為好難想像。 即係總之咧，逢親香港啊衰啊， 冇錯。即係你香港或者中國人都係，即係我都唔明嘅，點解要講嘢咁大聲嘅？ 係啊， 即係好奇怪嘅。即係你頭先講話人口稠密，係啊，照計人口稠密。就照計講嘢唔使咁大聲啦，但係就因為有人大聲咧，就變咗全部焗住好大聲。咁樣咧，即係我初初咧都有即係好笑啊！我可能即係慣咗之前一路都係香即係喺香港做嘢啊，成啊又開咪又成咁樣啦，都可能慣咗有少少咧，講嘢都大聲毛咁樣。咁過到去咧，即係喺飛機上也好啊，或者頭嗰幾日咧又 都大聲咗嘅， 係突然間大聲咗，成日俾我老婆喺度咧，即係喺度噓我咁樣咧，咁樣都係發覺都幾鬼尷尬。 唔係，其實這個呢個咧，我你又唔使咁自責嘅。因為 但係個現象就係想講翻就係話啦，唔知點解即係其實我哋要講嘢咁大聲，可能亦都係因為個環境太過即係嘈啦。我哋要溝通嘅時候都大聲咁樣。喂，但係即係喂，你講以前即係你話劉三姐嗰啲隔住個山頭咁就嗌啫。而家 唔係我解釋俾你聽咯，咪就係正正常。係 嚟 啊，因為你真係聾咗少少， 可能係啦。 直頭係 因為喺呢個 你就算你自己唔出聲都好啊，你就算你唔傾偈都好啊，你行過條街，你揸車嗰啲 noise 咧，無形中不停咁襲擊你喎。 即係本身嗰個底咧都有，已經有幾廿個 dB 做底㗎啦。 係啊，冇錯。咁你變咗咧，你慣咗一開聲嗰個 level 咧，即係個 threshold 噶嘛。要呢個聲你起碼自己都聽到先得㗎嘛。係 啊， 咁咪慣咗同埋聾咗，咁啊焗住，所以我叫你唔使咁自責，你慢慢適應翻。 OK， 分鐘咧有時係永久傷殘都唔定嘅。 都係㗎， 因為你耳仔要靠啲細胞嚟 pick up 啲聲。 即係啦，其實我嗰 即係轉換㗎嘛。 係啦，其實正正就係咁樣，因為我嗰幾日頭嗰幾日咧，咪話即係成日俾老婆鼠嗰陣嗰陣咧，個原因就係咧，我係覺得。我咁樣嘅 level 講嘢咧，即係佢説完之後咧，我校低咗個 level 啦，跟住發覺我自己聽唔到自己講咩，即係好似聽台 mon 咧聽唔到咁樣，或者戴 ear mon 冇耳機咁樣， 係 慢 咗， 真係好大鑊，即係啦，要慢慢適應嘅。 所以你老婆咧可能。個生活習慣同你唔同，可能佢唔使揸車啦，可能佢長時間喺一個靜嘅地方翻工啦， 都佢成日都要搭地鐵，好嘈。 哦，咁佢嗰個自省能力就比你強少少。 咁係啦，我自己流過流啦。 咁但係咧嗱，我哋就我即係 聾得勁啲啊， 可能係，同埋你嗰個行業又成日要聽， 係啊，成日大聲啊，所以我真係聾咗嘅。 又要喺啲好巨語唔係巨聲音嘅女聲啦，搞錯啲， 即係 語出驚人嘅巨聲啦。喂，咁變咗咧，長期喺個環環境嘅難怪嘅，咁但係大陸嗰啲嚟嗰啲就一定要扎鼻，佢慣咗，喂地方又大， 係啊， 即係你劉三姐嚟噶嘛，好多都 係。但係如果同樣嘅道理係咪佢哋都聾咗咧？ 佢哋唔聾啊， 我啲聾得更勁咧。 佢調翻轉咧， 堅聾喎， 唔係佢嗌出嚟冇嘢撞翻轉頭唔高興嘅。 哦，同埋仲有，哎咁講起就係要霸氣，點解咧？因為有一次咧又喺英國啦，咁啊搭巴士啦，真係都唔明點解中國人咁 Q 中意咧。隔開嚟坐，跟住咧隔住講嘢咯。 你啊真係唔係窮人，你又唔知啊。我搭慣公共車嘅，唔知點解逢緊地盤佬啊，逢親嗰啲咧好粗豪嗰啲人咧，隔車空車都要分到啪一聲彈開，即係好似粒子咁樣咧，即係抗拒。 黐曬邊咁樣。 係啦，冇錯啦。嗱，因為我以前咧曾經我打份工咧，即係差唔多搭曬成程水巴嘅。係。咁我喺第二個站上嘅，咁第二個站實有位嘅，咁我揀個後啲嘅位咧，因為我有排唔使落車，可以聽下歌舒服啲啊。 點知咧去到第三四站一出到青山道嗰啲咧，係黃金嗰頭咧，就有班地盤佬上車，唔知佢過海開工咯。佢哋夠膽死咧，即係佢彈開嗰個情況咧，係超越半架車嘅距離。佢中意嗌嚟傾偈喎。 係咯，點解咧？咁 我又問過一啲做裝修嘅朋友咧，你唔知啊，大家都怕，大家好臭啊嘛。嗱，佢第一個解釋啦。咁我點會臭都未開工？係，唔係啊？琴晚懟酒懟到又食啲蒜頭咧，即係宵夜好，即係瞓醒冇幾耐啊。 係。 咁所以成身臭咧，佢哋大家都怕，大家噶。 我覺得你呢個解都勉強解得通啊，即係話真係一班地盤佬啊。我見到我係一家人嚟嘅啫喎，即係一個老。冇一個細路，另外一個唔知係姑姐，另一個細路。 一家人都做地盤咯。 喂，咁細個喺英國做地盤，我諗會俾人拉喎，係咪？ 英國嘅大陸人啊嘛，係。 係。 咁佢喺大陸係遊客嚟噶嘛？ 佢應該喺嗰頭住啊，可能我唔知啦。似係喺嗰度嘅，我覺得。 哦，即係陀地咗，即 係。似係陀地嚟 嘅。嘅大陸人。 係啦，因為嗰一區咧就係嗰個地方嘅，即係愛丁堡 嘅 一個唐人區嚟嘅。 愛丁堡都有唐人區 嘅。有啊，少少咁樣啦，即係我哋咁啱巧，我哋唔知嘅。 係。 因為我哋去翻一個咧，我哋二十年前咧，即係一齊喺嗰度住過嘅地方咁樣啫嚇。咁於是咧就揾翻嗰一區，就發覺嗰一區咧原來係真係好多中國人咁。於是咧，因為佢哋喺嗰度落車啦，咁就見到一家咁樣咧，就係即係兩個女人兩個細路咁樣，就係磅動嘅咁， 攤 開咗兩邊，全部都要坐窗口位，即係個目的就係坐窗口位。 O K， 咁跟住咧。即係講嘢咧就要隔空咁樣， 即係你一係就坐窗口，唔好傾偈，同佢睇風景，空氣好啲；一係傾偈就坐埋一齊啊。 跟住最衰咧，有一個咧，佢窗口位嗱，佢嗰幫兩個位嘅嘢嚟嘅嚇，咁佢坐窗口位嗰個女人咧，佢又即係佢兩個都空咗啦，但佢唔係即係 exactly 坐喺窗口嗰個位咯，佢窗 隔離，因為方便傾偈。 即係 IO seat 要坐， 唔係其實呢個 想點呢啲人？ 佢其實想點就唔難理解嘅，第一。就冇同理心就講曬啦，即係佢唔諗人點嘅自私就講曬。但係咧，其實佢咁樣坐有佢理由嘅，因為騰空嗰個位置，人哋咧相對成本高啲，要兼入去咧，佢唔可以硬埋空間。 係咯， 即係佢其實純粹都係為咗自己，即 係 你大陸人咧，你好易解釋嘅，純粹都係為咗自己嘅著想，為咗自己嘅幸福舒服，就完全唔理第啲人嘅。 係啦， 咁講曬啦，已經真 係。係啊，咁問題呢個就真係令人好氣憤。 所以你唔使唔知點解嘅，你就因為鏟佢啱嘅。你唔好咁自私得唔得啊？咁样 点讲嘅咧？国语咧，不要这么自私咁样啊！ 就高开啦，叫干脆一推。 喂，够钟去歌，你去歌定点样咧？ 哦，我去歌咯。喂，咁巧咧，即系有时真系冇同你夹过咧，即系硬系大家都中意嗰啲嗰味嘢啊！真系， 真系好似道啊嘛！大家都 好似道，似乎咧，即系不嬲自细咧，都系有一个诶负面嘅意思。 系呢、這个讲法有啲负面嘅。 Me weak, all this madness on the street. Need to get away today, live my life a different way. Is it only fantasy to dream about a perfect me? I wanna live like beautiful people give.Beautiful people with light, beautiful people around. I wanna live like beautiful people, give light, beautiful people with light, beautiful people around. Magazines and aspire to the dream. Perfect home and perfect kids. Not a life lived on the skids. Is it only fantasy or could it be reality?Beautiful people around. fantasy, or could it be reality? Beautiful People 是來自 Pet Shop Boys 的這首歌呢，就真的這麼巧，周老闆就講完一些很 beautiful 的 people 啦around around 即有時真的避不到的這 些，但是如果這樣即要吃住你的勢，你有沒有特別想說的呢？ 什麼 這首歌咯， 這首歌我都是講即是 Beautiful People 呢，都是我近來的體驗啦，即我近來可能其實開頭咧，覺得我好感好滾動啊！即係真啲人其實對我真係唔錯，所有朋友都咁咧。我人其實又唔係嗰啲好感性嗰啲咧，即係會喊嗰啲嘅。咁但係發覺咧，我冷靜咗少少咧，發覺啲人好嘅固然啦，但係點解我覺得特別好咧？ 係 因為人以外嘅全部都差曬啦。你諗下，估都估唔到。我頭先用咗45分鐘由我 office 嚟呢度都要遲到。即是不是窮人含忍啊？你話搭11號 B 土瓜灣咯， 哦， 唯一冇一架車咧，就係由土瓜灣可以去到觀塘嘅。咁哇，成四個字先上到車，去到 Mikiki 嗰度仲要塞車，哇！我真係心急如焚啊！我估唔到我用九個字，仲諗住可以同阿 Lance 吹下水啊，買兩嚿壽司食下，即係好似以前我喺理工嗰度搭車嚟咧，嗰個四個字就嚟到噶啦嘛。即係總之，唉，即係時間好難預啦。同埋咧，冇地鐵嘅地方就係棘手，即係冇地鐵已經截到噶啦。但係仲要咧啲車又少啦，班次同埋嗰啲地方好塞車。 咁而家就起緊咯，你嗰頭即係土瓜灣嗰啲就 100年喎， 係咯，有排啦， 係啊，可能等足100年咁。你知啊，而家惡噶嘛，嗰啲嘅建築公司咧， 同埋一定會超支兼 遲到 咯，係 啦，即係好離譜。以前英國佬咧，即係起地鐵咧，真係對你唔住啦。嗰陣時嘅年代咧， 係 喂人哋超咗支對你唔住，但人哋想 underrun 喎，係足足早咗幾年啊， 唔記得 早年幾好似係。九個月定唔知幾年幾咁樣？ 而家係又超支又延誤， 喂，但係仲要 延誤到幾時？ 係啊， 仲要不斷超支。 係啊，即係英國人真係整定輸啊！真係面皮唔夠厚。 係，又或者佢即係唔係做呢啲細蚊嘢咯，即係做食大茶飯啦。 我知，但係你面皮真係唔夠厚咯。佢用啲方法都唔係要厚面皮噶嘛。 係 咯。 喂，但係咧係啦，如果咁樣咧，即係你講開 beautiful people， 你有啲即係咁樣嘅温暖嘅經歷咧，咁我又講啲 beautiful 嘢啦，即係唔好淨係一味鬧啦，就係呢個旅程之中咧，我就話呢個愛丁堡嘅藝術節啊嘛，咁樣咧，其中我睇咗一個 show 咧就好有趣嘅，咁啊可以講下啦。因為呢個 show 咧就好得意嘅，佢本身咧就係一個英國嘅一個佢都幾科技兼呢個即係形體嘅劇團嚟嘅，叫做 Complicity 咁樣啦，就 Theatre du Complicity 咁樣啦。咁但係佢呢個劇目咧就叫做 The Encounter， 咁其實好簡單嘅啫，佢一個人嘅 solo 嚟嘅，咁啊講咧有一個即係1969年就流落喺亞馬遜森林。嘅一個即 係 National Geographic 嘅一個攝影師，咁樣咧就即係講佢喺嗰度咧遇到一啲即係嗰啲亞馬遜嗰啲土著啲土人嘅經歷咁樣， 成塊布墊懟落個下巴， 或者懟落個耳仔嗰度，係啦，或者穿褲仔有條頸度，唔係嘅，就所有呢啲都冇嘅。咁但係咧，佢有趣嘅地方咧就係呢個 show 咧，其實係用耳仔去睇嘅。因為咧。你去睇嘅時候咧，係各人咧個每一個觀眾咧，都係戴 headphone 嘅。咁而佢咧就用咗一種咧一啲即係 room modeling 嗰啲咁樣嘅技術啦。即係我都試過喺香港咧，我諗識阿教主啊，就係即係 佢有 Anthony 係啦。佢嗰次咧示範咗俾我睇咧，就係話你戴咗個 headphone， 平時你戴 headphone 就咁樣啦，即係左右咁樣啦，最多你幻想多少少嗰啲前後深度咁樣。但係佢嗰個 modeling 嘅技術咧，就係佢有嚿嘢，佢係咧。同埋喺個 headphone 嗰度咧，亦都有另外一個嘢去 pick up 嘅個 signal 咁樣，就係咧，你戴咗 headphone 之後，佢嗰嚿嘢咧就係事先 model 咗你間房嗰啲聲，即係有嘢響緊嘅時候咧 ，model 咗嗰啲聲，你就戴咗個 headphone 咧，就聽到個房聲嘅係可以，即係好似咧。 那個喇叭真的在這裡的聲音，如果你 surround 的聲音就在後面，可以戴 headphone 喎，而即係你可以即係就變咗你個 headphone 咧，就唔係純粹係聽左右嘅，直情係 surround， 甚至乎係全部聲咁樣。咁而嗰個劇咧就係咁樣啦，佢就係咧用咗呢一種技術，但係咧佢就各個觀眾咧都戴上一個 headphone， 跟住咧佢就仲即係佢咧嗰個人講嘢嘅時候咧，佢就玩好多啲聲嘅效果咯。佢擺咗一個頭喺度，喺嗰個一個即係假人嘅頭咁樣。 戴住 headphone 嘅都 係。嗰個假人嘅頭就唔係嘅，係其實一個 pickup 嘅，係一個麥咁樣嘅嘢。咁嗰個人咧就圍住佢咁樣講咧，你聽嘅時候咧就真係好似佢喺你耳邊咁圍住。 但你同時都睇到嘅。 睇到嘅，但係就好暗嘅。咁佢其實玩乜嘢咧？因為佢講緊即係亞馬遜森林咧，就講緊嗰個即係 National Geographic 嗰個攝影師咧。咁就去到嗰度就好驚嘅，因為當時1969年。咁樣啦，咁即係又迷失，即係蕩失一路，有一條友就對住一班言語不通啊，又唔知即係來意係咪，即係唔係來意啊，即係究竟佢哋係咪善良嘅咧，係咪會還是食人族咧咁樣？咁於是咧就好驚，有好多成日即係嗰啲內心嘅自言自語嗰啲咧，咁個演員咧就自己都講埋出嚟。咁但係嗰種即係佢自己自吟自言，真係好細聲，好似而家呢啲咁樣細聲，我真係好驚啊！喂，嗰班友會唔會食我㗎？咁 即係其實心聲嚟嘅， 係啦，心聲。而你係真係感覺到咧，係真係喺你個頭裏邊發出嚟嗰個聲係，而且係好似變咗係用呢個聲音令到你咧代入咗呢個角色咁樣，就感受佢嗰種感受，感受佢嗰種驚同埋喺度自言自語，呢個其中一種啦。咁跟住仲有好多音效嘅，即係譬如話側邊有蟬啊，跟住有蛇啊，跟住又唔知有啲土著喺度講嘢啊咁樣，一紮嘅聲喺唔同嘅位置咁樣，你就戴住個 headphone 就全部 feel 到咧，喺唔同嘅位置嘅。有啲聽眾咧， 有冇嚇到閃啊閃噶？ 有㗎，有啲聽眾咧係唔知訂嗰啲咧。甚至乎，譬如突然間右邊有話聲咧，佢真係會擰過右邊望一望。即係我見到啲聽眾咧，即係聽到右邊有個聲嚟嘅時候咧，佢係會望一望。 咁調轉 headphone 嚟聽，咪好論準。 所以佢好犀利啦！聽眾入場嘅時候咧，佢就叫你唔該，你而家戴上 headphone 一邊紅色一邊橙色咁樣。 佢就唔係佢講嘢直情。佢直情喺個 headphone 裏邊講嘢，而家係右邊響緊，你就聽一下。 即係 mic test 咁樣。 係啦 ，headphone test。係啦，佢就而家右邊響，咁跟住講句嘢咁樣，跟住而家左邊響就講句嘢。如果啱咧，你就咩啦？如果唔啱，你調翻轉。如果冇聲咧，就唔該你同呢個舉手，係啦，講咁樣真係好照顧周到，好 pro。咁同埋即係嗰個感受咧，我都係一個好嶄新嘅一個即係睇劇嘅感受，因為你係其實你冇睇就冇乜嘢好睇嘅，其實即係佢係一個 solo 啦，咁佢都有即係佢係其實主力係聲演咯，佢係咁佢都有一啲動作，間中有少量嘅一啲視覺效果咁樣俾人睇啦。咁但係主力係聲演，佢係靠個聲音。令到你去製造一啲幻想，等你自己去幻想嗰、那個即係視覺嘅環境咁樣，咁我覺得好有趣啊！呢個咁亦都好啱嗰種情況，因為你喺亞馬遜森林黑掹掹咁樣，跟住哇又好驚俾蛇咬，跟住可能又真係咬咗，跟住又覺得暈又跟住好驚，跟住發覺醒咗之後咧，有班土著喺度幫你唸緊經，原來係幫你療緊傷咁樣，即係呢啲咁樣嘅嘢全部係。在你的腦裏面發生的它甚至乎啲幻覺啊、啲聲啊，可能有啲唔知咩聲，佢係要通過音效咧， 就令到你有個 係啦，因為佢喺唔同嘅位置出現啊，咁你就會自己其實已經幻想到，你眯埋眼就已經幻想到個畫面係點樣，咁啊好過癮咯，咁就完全係，即係覺得係好。即係好不單止係誠實使用科技啊，仲係有一個創意嚟使用科技。咁我覺得，唉，真係呢啲創意嘅嘢，香港嘅人真係 其實我又唔認同香港嘅人唔係冇呢啲創意，係比較 發揮唔到 扼殺咗。我舉個例，我又即係突然間諗起我十幾年前咧，我做一個叫做數碼 暴龍， 唔係數碼藝術家協會啊，即係廿年前都唔止廿幾年前啦。咁咧就香港好多好顯赫嘅 member 啦，例如有啲人係設計郵票啊。有啲人咧係第一代喺理工度教 3D 動畫，咁嗰班全部都精英嚟嘅，係得我得我條鐵咗落去，我唔知點解佢要 recruit 我，因為可能想溝淡啲後生啲，攞分定容易啲啩，即係呢啲我大個咗先知道啲老人諗乜嘅。咁咧跟住咧就佢哋咧就成日都攞啲已經揾咗食嘅藝術品啦，就走出嚟show 啦，有啲就唔係嘅，啲專登整嘅，即係有其中有啲我好佩服同埋好敬仰嘅藝術家咧，佢哋真係專登為一個 show 咧，因為佢攞即係問政府攞分定，就擺展覽，就咧就介紹多啲唔同嘅藝術，就係用數碼方式去介紹俾啲年輕人或者公眾啦。咁我咧當時又點解揾我咧？因為我咧就有埋聲，即係我識得整聲音，即係我識得利用電腦用嚟做聲音同埋畫面 synchronize。因為當時 係比較少啲嘅。 咁你唔係條鐵啦，已經 是但啦，即係我謙虛啫。咁又當時咧，要識得用嗰個 Macro Media 嗰個叫 Director 嗰個 app 嗰個 software 嘅人係好少嘅。 係， 即係你起碼有音樂嘅常識同埋圖片 animation 幾樣，加埋攝影咁樣幾樣，就可以喺同一個 platform 嗰度做出嚟。咁當時係分開曬噶嘛，平面又還平面人，音又還音人，畫面又還畫面人，相 啊呢條友就 crossover 嘅。 係啦，咁所以咧 recruit 咗入去喎。咁我當時咧，除咗咧我作品咧，係我試緊俾佢哋睇嘅。即係我作品嘅 concept 咧就有聲，同埋 synchronize 到一啲閃光燈。係係係。咁咧就係咧，我有個盒仔全黑嘅，就咧又要 step 一二三咁樣。咁咧有你個窿咧就望入個盒仔度，咁咧我就有一塊透明膠片，有啲顏色嘅，同埋有啲 shape 嘅，即係你眼望落去嘅時候黑麻麻，但係你撳一個掣就閃閃光燈，即係殘你隻眼，就將我嗰個 die cut 嗰個 shape 同埋啲顏色咧，就打入你個瞳孔度，即係其實有啲中伏 feel 嘅，哇！跟住花曬隻眼啦，跟住 step two 咧就有幻燈片咧 match 翻顏色同埋另外一啲畫面，即係幾個 layer 用你隻眼，即係玩你隻眼，令到你眼咧有幾個立體感，唔係就另外一種嘢嚟。我試咗一幅，即係淨係得啲形狀嘅，冇乜意思嘅嘢，即刻俾人 ban。 哦，話你呢個 驚俾人投訴。 哦，呢啲就係扼殺啦。 喂，其實好玩喎，而家真係如果遲啲得閒啲，我想整翻出嚟玩。 係係，即係其實咧，你講投訴咧，呢一個 show 我啱講嗰個咧，用聲音去即係嗰個玩聲嗰樣嘢咧。你話要投訴咧，其實真係如果有啲盲毛咧，係真係可以投訴嘅。同埋佢亦都即係要玩得好小心。 投訴冇字幕。 呢、這個算啦，即係講呢個就唔成立嘅呢、這個投訴。但係即係因為嗰個聲啊，其實好有啲係好近啊。咁其實如果佢即係有啲意外教得啲 level 唔好咧， 會受傷嘅， 係真係會嚇親兼受傷嘅。咁即係可以有權係咁樣。所以佢嗰、那個即係有大量嘅生 Q 同埋你嗰個控制生 Q 嗰個部分咧，就做得好好先得。如果唔係咧，就即係真係啊，盲模可能會投訴嘅嚇。咁但係係啦，香港呢個 case 咧就係真係會有機會咧。扼殺呢一個創意，咁你講起扼殺咧，我真係又要講一講，即係播下一陣，可能下一隻歌先，咁啊跟住咧就可以講下又有啲咩扼殺咧，真係係。 想 hurt 你啦，即係呢個打壓啊嘛，打壓創意啊，打壓乜乜都好啦嚇。啊，呢首歌咧就 Culture Club 嘅、Do You Really Want to Hurt？ 其實有時 hurt 人咧，就未必係為咗想打壓你嘅，就想費自己俾人打壓，即係保即係擋咗人哋，係自保咁樣。 係都當然有，但係咧，即係咧，就個效果咧就係 hurt 咗啦嚇。點解會講呢樣嘢咧？就係因為咧。即係想，因為咧今次呢個旅程咧又繼續梗係講翻呢個旅程啦。點解會即係揀呢一首歌咧？即係其實咧佢有其實而家聽翻咧，即係細個唔識啊。而家聽翻咧就即係覺得啊，其實佢都係一首 reggae 底嘅嘢啦 嚇。係個 baseline 咧，其實 係啦。咁、那個 rhythm 都有少少嘅嚇。 係，其實佢個 rhythm 咧有加勒比嗰啲。 係啦， 係啊幾樣。 係啦，點解又會講起加勒比啊 reggae 啊呢個咧？因為咧我哋去倫敦住嗰個地方咧就叫做 Brixton 啊。咁就係其實咧係我哋唔係住酒店，我哋咧就租民宿啦所謂。咁佢哋就叫做即係 B&B 或者係 apartment， 我哋租 apartment 咁樣。咁啊，直情租咗一間一個人嘅屋嚟嘅，就係、是、所以有廳有房有廚房，亦都有後院嘅、相當過癮嘅細細間咁樣。咁啊冇，因為佢就、我哋自己即係就佔咗佢間屋噶啦。 係哦 ，OK。 佢就去旅行嘅，因為佢去希臘旅行， 哦 okay、 屋主係啦， 抵 係啦， 唔知係幾多歐羅啊？十歐羅 肯定係啊，平到爆。咁係啦，屋主就去咗希臘旅行，我哋咧即係於是咧。他們這種就是這樣，就是他們自己去旅行或者自己走開、就呢通過即譬如 Airbnb 這些軟件、就租一間屋出來短期租樣就給人又可以就是 喂 Time sharing 好好利用也都賺少少錢這樣、其實又不真的不算貴，我你圍起可能即係一千松啲蚊一萬咁樣啦，咁、但係你即係喺倫敦，如果你即係要喺市中心少少嘅，你要租間酒店嘅，千零蚊一間就真係肯定冇走雞啦一萬嚇，甚至只係可能就得間房嘅啫喎，即係一個框咁樣。 但係其實 劏房款 抵過倫敦裡面嗰啲以前嗰啲 B&B 好多。 係喎係喎，咁呢個地方叫 Brixton 啦，咁如果即係遠遠地啦，離開市中心，但係所謂遠都係講緊可能搭半個鐘頭地鐵咁樣啦嚇，佢、哋叫 Tube 啦。咁咧嗰個地區咧，原來咧就係好多呢啲即係 Caribbean 啦、一啲非洲裔嘅英國人喺嗰度聚居嘅。咁啊好好笑嘅，因為咧我哋聽過唔同兩個 source 咧，聽到話啊你住 Brixton 嗱咁樣咁嘅語氣嘅， 啊你住錦田啊， 嗰類咯係啦。咁但係其中一個咧，竟然係個海關喎、即係我哋去到即係到咗倫敦到步，咁大家第一步就要即係過關啦。 係 咁梗係問你住喺邊啊咁樣啦。我哋寫咗喺嗰度。咁佢嗰個係一個黑人嘅女人嚟。 哦 ，OK。 咁佢話：你住 Brixton 啊咁樣喎、咁即係咧，黑人咧都會覺得係嗰度好多黑人嘅。 可能治安唔好咧。 咁後來上網 check 過咧，都發覺咧 中咗伏 都唔係，其實 OK 嘅，即係你即係其實。佢係過往係有一啲，譬如話係好多嗰啲即係所謂嗰啲派幫派喺嗰度聚集，係啦。但係嗰啲幫派主要咧就做毒品嘅，咁、做毒品就其實唔係好關我哋遊客事嘅，咁所以咧誒冇乜嘢嘅。係咁啊，咁但係係啦，即係啲人會覺得，即係如果你係即係好介懷好多有色人種喺身邊啊，咁嗰啲人就真係會好介意咯。我估有啲即係中產啊，嗰啲上等人都會覺得係好唔中意啊，咁多黑人嘅咁樣。咁我哋就冇所謂。 即 係 總之係窮鬼啦。 其實又唔係好窮喎。 唔係，即係嗰啲人唔中意啲有色人種，就係佢直覺覺得 佢以為佢哋窮咁啊，係啦。因為事實上喺嗰個區咧，我見到幾個黑人揸住 Bentley 啊，即係揸住啲貴車咁周圍行，亦都有嘅。 嗰啲擺明係分拆嗰啲莊家， 係啊，可能係大佬嚟嘅，係 咯。 咁啊，住喺嗰個區咯，咁就係好多成日咧食嘢啊、剩嘅時候咧，都會聽到呢啲 reggae 節奏，或者啲即係加勒比海 Caribbean 節奏嘅一啲音樂咁樣嘅。咁而有一晚咧，我哋即係係一個禮拜日嚟嘅，咁我哋就嗰日咧離開咗倫敦遠少少，咁就出去睇一個即係嗰個巨石群啊 ，Stonehenge， 係啦，同埋我哋去咗 Bath 呢個地方咁樣做一個 day trip 咁樣啦 ，Bath 就係。 即係另外一個城市，咁有啲羅馬嘅浴場咁樣嘅。 哦，咁啊 翻嚟翻即係搭，我哋都係搭翻地鐵，即係搭火車跟住轉翻地鐵，係就去翻 Frickson 呢個地方，我住嘅地方嘅地鐵站行翻屋企咁樣啦。咁咧一出地鐵站咧就發覺，哇！搞乜嘢咧？即係咪呢度嘅禮拜日咁熱鬧嘅咧？一地玻璃碎喎，即係嗰啲玻璃樽啊，成啊咁樣。 文革翻嚟俾人跪， 係啦，一街都係人喎，一街都係黑人喎。 哦 ，OK， 咁樣即係當然有少量嘅白人咁樣啦，或者係即係唔係黑人嘅人啦。咁但係啦，一地都係即係垃圾啊咁樣喎，企滿人喎，亦都有一啲警車咁樣，一扎警車咁排喺路邊咁樣。因為諗緊，哇，係咪真係咁多人驚咧？又或者係咪喂，係咪呢度禮拜日逢禮拜日都咁鬼熱鬧嘅咧？咁樣，咁後來咧又發覺咧，原來咧當日咧就係呢一個佢八月嘅第一個禮拜日咧，原來係每一年嘅八月嘅即係嘅禮拜日咧，就係有一個叫做即係Brixton 嘅 Splash Festival， 係原來係一個節日嚟嘅。咁咧就會係即係晏晝嘅夜晚嘅唔係晏晝中午至到夜晚七點咧。就會成條街 block 咗，跟住咧就啲人就可以自己去投啲檔啊，咁樣咧就即係賣嘢啊、賣嘢食啊、賣藝啊、玩音樂啊，就堆滿成條街嘅。咁所以咧就係因為佢七點完啦，我哋翻到去嗰陣咧就大概十點到啦，十點零咁樣啦。 哦，即係完咗。 咁就完咗之後嗰、那個即係嗰個局面嚟嘅，咁即係發覺啊咁都幾得意啊。我哋但係就 miss 咗嗰個即係 festival， 因為之前唔知啊。係。咁但係即係係啦，咁我覺得啊幾得意啦咁樣。咁但係亦都誒，真係講下講下掛住講呢個 festival。咁但係就係講緊呢個 Airbnb 咧，即係我哋 book 呢一個 apartment 嗰、那個即係其實係一個 app 啦，一個即係網上一個網站咁樣啦，就係嗰啲即係資源即係分享嘅網站，不過係屋嘅資源咁樣。咁啊真係好鬼方便啊！因為以往咧，即係幾年前我哋都試過咧，即係上網去 book 一啲即係 apartment 啊咁樣。咁但係咧好多時嗰個網站咧，其實只係提供個資料。提供咗聯絡，跟住咧你要去 book 嘅時候咧，就可能就要直接同嗰個人對話，跟住俾錢嘅方法又唔統一，有啲可能有 credit card， 有啲可能 PayPal 咁樣，即係咁。但係而家 Airbnb 呢一個咧，就係完全係即係統一曬嘅，即係你可以直接，你連佢裏邊好多 interface 都很好嘅。主力我老婆用啦，佢 book 啦咁樣。咁但係即係我都見到佢，譬如話佢同嗰個屋主溝通咧，裏邊你佢亦都有啲 check room 啊，或者係即係佢又唔係 email 嘅，總之係你哋可以好似係啦，好似 WhatsApp 咁樣，你同佢直接對話，跟住俾錢咧，唔使直接俾佢嘅，俾落嗰個 Airbnb 個地方咁樣。咁跟住即係亦都有好多其他嘅機制咧，你可以寫 review 啊，亦都可以俾個屋主 review 啊，係啦。你亦都可以睇到個屋主即係有冇即係過往有扶評啊咁樣，即係有好多呢啲機制咧，令到你即係其實都好安全，亦都有信心咁樣。咁但係咧，即係之前有睇到個新聞咧，就話即係Airbnb 亦都嚟咗香港啦。咁但係話咧，又有打壓嘅空間啦，又 其實任何嘢咧，即係你 handle 唔到咧，佢就其實咧嗱，即係我其實前呢個台灣我都幫襯過， 係 咁咧嗰個屋即係屋主用殺友介紹咁樣咧，即係我第一個透過呢個 Airbnb app 嘅客就係我哋啦，咁樣咁咧我去嗰間民宿咧，之前係一間幼稚園嚟，咁啊仲保留住好多咧殺矮人嗰啲凳咧。即係照擺曬喺度，但係好舒服嘅，因為台南啲樓唔高噶嘛。咁咧嗰啲窗口咧係嗰啲民國時代嗰啲咧有凹凸花嗰啲玻璃咧，咁透過個窗射入嚟，直頭好似拍緊啲舊台灣片咁。 明啊！ 哇，好舒服。同埋咧嗰度咧，我好似某第二個節目都講過，咁咧啲人個屋主咧，即係因為嗰間屋係超大，因為係幼稚園嚟噶嘛，咁有好多唔同嘅人就去嗰度住咯。咁啊，唯獨是冇大陸人。咁我問佢。點解冇大人啊？大陸人就嫌呢啲平啊！佢話，即係覺得呢啲唔係老嘅，係啦。咁咧就所以，咁所以啲嘢食就擺曬出嚟。任何嘢食咧，即係直頭好似間士多咁嘅。咁有啲講到明咧，就要錢，有啲人唔使錢。咁要錢嘅過程咧，就自己擺落個兜度。我嗰陣時候心諗，哇！如果大陸有， 哇！掃曬啦，啲唔俾錢啦。 係啊，冇錯，雪櫃攞埋走。 但係即係我頭先講，即係香港嗰個即係點樣打下 Airbnb 咧？即係我覺得嗰樣嘢真係好 Q 荒謬嘅。即係佢話，即係如果你短租，即係唔知講緊半年之內，即係短過半年嗰啲咧，即係長租就 OK 啦，即係普通人放租咁樣啦。但係短租嗰啲咧，就要原來當咗你係呢個經營旅館喎，要攞牌喎。跟住咧就話，如果你即係 放一啲即係譬如兩個禮拜租出嚟咧，又你又冇旅館牌咧，佢用一個咁嘅藉口去打壓你。係係。咁就變咗連呢啲咁樣嘅即係空間，即係去分享。而家因為呢種科技製造咗一個方便，令到大家可以 唔單止方便 share 嘅空間咧，都打壓埋。 係更加公平啊！ 係啊， 嗱，即係有啲從業嘅人咧就覺得咁樣唔公平，原因咧就係話我要俾好多唔知咩費用，要交好多牌費。係係 係。 咁其實而家咧香港越嚟越多呢啲 app 咧，嗱 Uber 啊咁 啊， 即係呢啲係咁啦。其實主要咧就係因為我哋嘅行政會啊，好多人買官噶嘛，等於係即係不停即係幫人助選之後咧，攞到著數咧，坐咗嗰啲位。 即係呢一啲打壓 分裝 係要分裝同埋找數啊嘛。 係啦，咁你逢親影響親分裝裡面嗰啲持份者咧。咁你咪就係打下你咯。 即係所以咧，我就係即係點解話翻到嚟咁 Q 眼冤咧？就係話即係香港嗰個制度就係咁樣啦。即係好多嘢都係喂，原來係 都為嗰啲人服務㗎， 都唔係為民為即係而家科技創造咗呢一種空間、呢種方便、呢一種即係比較公平嘅制度，去俾大家去分享。但係你就係因為咧，你班仆街咧。就是要即係要找數，要去 serve 翻嗰啲撐你嗰啲功能組別嗰啲嘅即係既得利益者，跟住你就將呢啲嘢去打壓。而你要去改變其實好容易，即係你可能改少少例啊，或者係即係喺呢啲情況。總之你係即係你係你只要跟住個科技走，其實係得嘅。但係佢哋唔會做嘅。 譬如以前英國政府咧，即係英治嘅年代咧，即係好多嘢佢可能啲法例太舊追唔到咧。佢俾啲時間你睇下有咩有咩利弊之後咧， 係啦，跟住就改咯， 係啦，或者有啲你唔係好嚴重嘅就唔搞啦，即係由得你啦，即係唔係話好普及，令到你嗰啲人揾唔到食嘅就唔搞咯。但係其實佢呢個方法個好處咧就係你呢個自由市場就慢慢會改變噶嘛。就算你有特權，就算你係原本發開牌係有牌嘅旅店，你都可以同時做翻嗰啲嘢噶嘛。即係同的士佬一樣，你的士佬其實影響唔到噶。的士佬你唔揸，我唔租你的士，我可以自己揸 Uber 噶嘛。 但問題咧，車仔揸 Uber 咯。 係啦，但係揸住的士牌嗰啲人就最頭痛啊嘛。 嗰啲友就係幫過你啊嘛。 嗰啲人咪就係反佔中咯。係 啦， 嗰啲人咪就係 禁制令啊嘛。 係啊，就係全部都係呢啲人啫嘛。 而家就要找翻數俾政府。 係，其實呢啲解唔難解釋嘅，即係有時 其實知啊，但係真係 唔係好多人知啊。 OK OK， 即係我而家借呢個節目咧，就係講俾好多人，譬如俾朋友問到坑架或者即係點解你要反政府啊 咁樣。 但係我就借呢個機會話俾佢哋聽，其實就係咁簡單。你所有嘢先用呢個邏輯去諗，而家今日嘅香港政府咧，真係冇走雞。 即係其實就係去翻嗰四個好 Q 簡單嘅字，就係官商勾結，所有嘢都係啲官啊為啲商服務，就。民嘅利益就唔理， 其實嗰啲商就唔係普通嘅商人添，嗰啲商人全部都係咧， 嗰啲商又係幫你啲官嗰啲，係 啦，全部都係咁樣交易而得到呢個特權，同埋大撚曬噶嘛，真係，咁所以咧，你一喐親咗一半條毛咧，佢咪利用呢個政府嘅特權， 係 打壓你咯，利用啲法例，甚至乎有啲冇法例嘅依據嘅，都走去搞你咯。 喂，佢拉 Uber 嗰啲咪係咯， 完全都冇法例， 冇法例㗎， 你斷正先係要，要即係你舉唔到證㗎嘛，真係。 係咯，你都揾唔到佢係即係收現金，佢又唔係收現金，佢邊有？ 佢即 係 而家同黑社會一樣，黑社會一樣，剝爆你個玻璃林，你朋友一樣㗎嘛，即係高調咁拉你嗰幾廿個人，啲手法一模一樣。 冇錯。咁所以咧，係啦，呢一個係一個即係好清楚嘅 case 啊 ，Uber。我就去咗旅行嘅時候，我真係都有上下 Facebook， 見到呢單 Uber， 我都係興到火屎嘅。即係仲要拉人，高調拉人，出境你又唔走去拉，到尾。 喂，仲有喎，即係呢啲咧，你成日做個先例咧，即係令到咧有啲真係咩都唔諗，咩都即係覺得自己奉公守法嗰啲人咧，會因此覺得咧，即係扭曲咗成件事嘅始末嘅喎。咁覺得你錯，梗係拉啦。即係嗰啲人咪慢慢就變成， 跟住又好多喺度吹話啊，冇第三者保險啊嘛，咁樣咪危險咯。咁嗰啲咧嚇，又話啊，第三者保險失效啊嘛，咁嗰啲嘢。 即係你都唔成罪，點會冇第三者保險啊？ 唔係，即係啦。跟住你話我唔係冇第三者保險，不過佢非法經營，所以個第三者保險就冇效失效咁樣。 但係而家問題個概念係非唔非法啊？ 係啦， 你未舉到證。 你就 presume 咗佢非法，跟住喺度吹，跟住我仲要激氣喎。而家嗰啲電台啊、成啊咁樣咧，係好多廣告咧，係已經即係不斷咁樣喺度講緊話，哎呀啊非法嘅搭呢啲唔好啦咁樣咧，係有唔知邊啲人去製作嘅廣告， 即 係啲電台喺媒體。 即係如果政府出錢嘅，你又可以有 ban 佢嘅喎。 係啊，我唔知咩啊。 與事實不符啊嘛，呢個 可能係政府啦。咁但係真係嘅喎，做一啲咁嘅廣告係兩條友嘅對話咁樣，即係個廣告內容喺度 即 係對話，係啦，電台嗰啲啊，咁樣咁就喺度講話，哎呀，搭嗰啲真係方便啦。咁另外一個話啊，唔係㗎，嗰度可能冇實質嘅保險㗎。咁跟住呢個就話啊，係㗎，冇㗎咁樣。哎呀，咁唔好搭啦，我都係唔好搭啲非法嘅車啦咁樣。 頂你個肺，已經喺度賣曬廣告。 其實所以 喺度不斷打。 我覺得咧，我覺得民間應該有一個意志咧，就係好似當年華叔咁，即係整個影子嘅政府宣傳機構。我成日都想整，即係籌錢咧，整一個影子政府宣傳機構咧，專係幫。即係專係諗到一啲拍盤啊！ 阿吳曉東都籌咗300多萬。 係咯，即係幫幫手啊！如果有人識得咁樣，即係我嘅計劃就係其實自己搞一個等於政府宣傳片嘅機構。但係咧，我將一啲相對接近現實同埋佢做錯嘅嘢唱個反調，即係警訊變咗賊訊，當然係唔啱啦。因為賊訊就真係會錯嘅。但係嗰啲明明唔係做賊嘅，而係做緊正當生意嘅，而俾你嗰啲特權打壓咗之後嘅，我哋咪要講翻出呢啲真相出嚟。 即係啦，你鋪天蓋地咁樣去即係賣廣告去打壓 Uber 呢啲，仲要。是講緊啲啲唔知係咪事實嘅嘢，你咁樣根本係 同埋你事實根本舉唔到證， 係啊， 即係同埋冇案例添啊，仲要佢就已經出咗呢個 咯，拉 Q 咗先咯， 唔係咯，拉咗好多人都唔明，拉咗就代表 啲人就係啦，拉咗梗係衰先拉佢啦咁樣啊嘛， 即係我覺得個文字就係去到咁樣，係 啦， 所以影子政府宣傳一定要做， 係啦，而所以都覺得即係從呢個 Uber 呢個 case 我都睇到 Airbnb 都係冇人行啊香港， 但係 Airbnb 唔係就算唔係佢打壓都冇人行嘅。因為咧，我都諗過呢個問題。其實有個原因就最大鑊咧，因為香港好多大陸遊客嚟， 係佢哋就會搞我哋間屋啊嘛。所以 唔係咯，邊度 有膽啊？我自己間屋出嚟租俾你。 即係其實我係政府咧，我就有得你啊，放長雙眼，你根本自取滅亡。 嗰啲屋爆啊，幾條 M 根帶喺個廳嗰度。 唔係直頭要嚟咧，亂埋要嚟做。做呢個屏風啊，因為香港啲光害好勁啊！你諗下，即 係係啊！我喺屋死緊啊，喺屋西斜啊嘛， 係咯。 如果真係租出去咧，哇！ 斜兜轉呢個真係。喂，所以咧，即係有時咧，有啲嘢咧，我覺得佢啲神經太緊張，即係你觸及到少少， 或者係唔係找數心切？ 咪就係神經緊張咯。 即係佢要喂，可能 得罪咗俾票 嗰堆旅遊業嗰堆，或者嗰啲即係酒店業嗰堆，哇！即刻嘈。咁佢就即刻要做嘢。 即係其實唔知錯覺定咩原因咧？其實旅遊業嗰啲功能組別，董耀宗啊嗰啲咧，旅遊業議會佢都同政府唔知有冇關咧？應該 有啦。 係啦，即係佢相對咧啲反應都快。 即係你旅遊發展局就林建岳啊嘛。 係啦，即係佢都唔係下下咧要政府出招，佢自己都有個能力，即係都有吸睛嘅能力。都即係有應變或者佢都唔係太令人反感。 但係你可以卸只鑊俾個政府嘛，捧下政府做就唔係我出面你做啫咁樣啊。 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而家官同埋民咧，甚至乎商同埋民咧。都真係無可避免咧，嚟緊會好多。 所以係啦，同埋搞乜 Q 嘢創科局啊，唔使搞噶啦，即係 唔好搞啊！即係千祈唔可以放手，即係俾機會去發生。 政府鏈咧，即係我覺得都唔係上策嚟嘅，即係你，即係譬如我之前嗰試過有啲用武嘅情況啦，即係嗰啲所謂撞玻璃啊，唔知係撞玻璃又唔使拉嘅喎， 有拉， 有拉，但係唔使罰咯， 有即係未又未審完嘅，好似話， 咪撞玻璃嗰單未審完嘅， 未嘅， 唔緊，喂，即係我意思就係話咧，其實民間咧都好多。抗拒政府施政的手法嘅，即可以很斯文的，即係唔係下都要咧對著幹咁樣。 例如 咧，例如譬如你打壓 Uber， 我已經認識好多人咧，即係本身打風流工嗰班咧，即係譬如揾緊30,000元人工，但係架車又80,000啦咁，我認識幾個呢啲人。佢全部都係諗住加入。 喂，我都想啊， 嗱，其實你住得遠咧，就自好啊。 係啦，嗱，我就叫做已經有架車啦，架車亦都 OK 啦，咁就可以係咯，我想登記。 嗱，你 read 咗個 app 之後，你幾時開工，通知聲就得啦。 係啦， 咁咧，臨譬如你啱， 反正我都要出去咁。 啱閂麥，預備上車咪 online 咯。 或者係啦，逢星期二四我都翻嚟做節目嘅，咁我咪咩咯？ 係咯， 咁出嚟嗰下， 分分鐘可以識到啲好嘅朋友啲。 係啦，係啦，識一啲以前未識過嗰啲職業嘅朋友。 係，同埋唔係，因為點解你識嘅朋友有好處咧？即係你。更加多階層你可以接觸到， 係喎， 係咯，即係有啲 對於我嘅創作亦都好有幫助。 係啦，冇錯啦，即係佢唔傾偈又就算啦，你起碼翻屋企又起碼慳油。喺環保嘅角度，喺個路上面多咗幾架車 ，share 咗嘛， 其實全部都係對成個社會最有益嘅。呢啲係人類嘅偉大嘅發現，根本就係。但政府咧偏偏為咗自己私利咧，就 為咗要找數，找俾嗰啲的士聯會啊咁樣，同埋持牌嗰啲啊。咁於是咧就即係係啦，而家鋪天蓋地打頭先，阿 Lance 話俾我聽，原來即係電視節目嘅劇集裏面都有呢啲咁樣話啊 ，Uber 嗰啲非法啊咁啊， 但 係 成效，我覺得有啲，我即係我覺得佢 喂， 即係嗱，我同你講句咧，即係同嗰啲。小人咧，即係諗啊，度埋呢啲橋幫政府手啊！喂，政府你如果真係要俾錢佢啊，你真係抌錢落海啦！即係根本就多人支持 Uber 多咗嘅，真係 都係嘅， 同埋認識都多咗啦。 好似話即係唔知係咪你講嘅，就係話即係當日高調拉 Uber 嘅司機嗰日咧，係即係單日嘅 call 車人最多噶嘛， 最多啊！同埋我見到咧，即係好多網台嘅有識之士啊，網台嘅 CEO 啊咁嗰啲咧。佢都話：今日我決定唔揸車，我專登叫 Uber 出遊。係即係嗰啲人噏一句啊，即係可能分鐘 一呼百應啊， 起碼100友嗰日就 book Uber 咁。 係係係係，所以咧我都想登記做呢個 Uber 司機。 所以咧，我覺得咧，即係市民咧有好多方法啊，唔係話一定要你瞓喺條街度抗爭，你先可以同政府抗爭。 但係真係老老實實，佢咁多條戰線咧，即係作為市民咧。即係就好慘嘅。 唔係，我覺得要有咁嘅心情先係。 當然當然，所以可能 即係唔好覺得自己咩都做唔到啊！ 我係未調教到啦，所以就係話點解翻到嚟咁 Q 眼冤就係咁解咯。即係你喂翻到嚟就係要係一個作戰模式。即係我喺嗰邊咧，即係陰聲細氣講嘢可以，跟住啊見到啲人又會即係迎面嘅人唔識嗰啲鬼佬啊、鬼婆啊乜鬼啊，又會笑笑口打招呼啊。 Chinese 咁樣 ，whatever 啦 ，bloody Chinese 係啦 ，freaking Chinese 咁樣點都好啦。但係嗰只毛翻到嚟咧，即係之前係嗰種係完全係即係 hea 毛啦。但係翻到嚟就要即刻作戰毛咧，就未入到毛啦。即係琴日有個即係少少嘅一個即係經歷咧，令我幾氣憤嘅。但係即係所以我嗰個結論就係話，香港真係會令人咧成為一個賤人。你要係一個賤人先喺香港生存到。 賤人的都市 係啦，點解咧？就係其實好簡單嘅啫，即係我去 Seven 買嘢啫嘛，即係買兩包朱古力奶啫，只係。咁樣，咁佢前面有班傻仔咧，就喺度，即係一班後生仔咁，就買一大扎杯麵，咁樣茶乜乜密密咁嘅嘢。 咩啊？ 乜密嘅嘢？ 即 係 咩 話乜乜柒柒嘅嘢？ 哦，係啊。 咁即係總之係飲品啊、食嘢啊、零食啊一大堆咁樣。 即係 party 嘅嘢。 搞咗好 Q 耐咁樣啦，喺嗰個即係 counter 嗰度，即係我唔知搞乜，好似已經其實俾埋錢嘅啦，咁但係都唔走。 攞咗喺度，咁我喺度 攬咗樣， 我就喺度等啦嚇，唔係正常嘅。我喺度等，後邊有條鬼佬咧，佢本來跟住我嘅，就見呢班傻仔咧，真係我就真係爭啲爆粗啊！係呢班撚樣，幾萬撚樣仲企喺度咧。咁於是咧，嗰條鬼佬咧竟然打我尖喎！就去咗呢班友嘅前邊就已經懟啲嘢去即係俾錢，而嗰個 cashier 咧又係一個六加一嚟嘅，又照收。我就全程喺度，我已經黑曬面望住，又望下個 cashier， 又望下個鬼佬，完全冇 Q 人理我，好似死嘅一樣。咁即係話咧， 已經翻大陸咁啦。 係啦，即係你不能夠有禮貌兼且唔出聲，你係一定要屌到尾嘅，要企喺嗰位，我就冇咯，未入毛啊嘛， 咁你咪助長咗啲鬼佬咯。 所以咪話咯，即係連鬼佬都咁樣。 唔係逢親外國人翻完大陸就係咁噶啦。係 啊，即係話咧，香港真係你要係一個 asshole， 一個賤人咧，你先生存得到嘅。咁我真係啦。即係又話俾我聽我真係翻緊咗嚟啦！即係我係已經要入翻毛啦，我要入翻呢個作戰毛，要做翻一個賤人毛先至生存得到咯。 因為頭先咧，即係唔記得推嗰首歌，即係咁巧咧，我同周柏源又係成日都揾埋啲歌咧，都係與大相關，又係 Culture Club 嘅一個歌啦，好似唔同碟嘅，咁咧就叫 War 啦，淨係咁係一個反戰歌嚟嘅。咁咧，我哋留翻下一節繼續推歌。 黑警示弱，胡亂拉人。檢控作不實證供，然後撤控。Andy 還鼓勵說： 你哋唔好做錯，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政改方案寸步不讓，還說通過之後，中央便落實基本法中普選的承諾，優化無期。待住先，即是待一世，更說一定要得。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高官落區，宣傳政改。林鄭要市民千萬不要阻止他們。梁振英說：落區難不到我的，這樣挑人的態度是有商有量嗎？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水貨客嚴重影響民生，市民自力救濟，商家們和政府卻賴他們影響旅遊業，用盡宣傳機器抹黑光復的市民。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星期四晚，城寨宴， 怒火对歌。 Finding ways, and I know I do most anything you want. 哇 ，Simply Red 喎又係， 繼續 Simply Red 啦，真係興啊嘛，興到塊面都紅埋啦，咁但係就所以就播揾翻首抒情啲嘅歌啦，聽下啦。 喂，即係你頭先講個 case 咧，其實引證咗一樣嘢咧，根本上我哋 我係戇交， 唔係啊，我哋根本就唔係歧視大陸人啊， 係， 其實人係冇關係嘅，咩人種冇關係。即係有少少啦，唔係全部冇。 又或者係即係佢哋係有嗰種好大、好強嘅傳染嘅能力咧，傳染到其他人種。 係咩？即係嗱，鬼佬只要喺一個咁嘅制度裡面，多數人都係咁嘅時候染光嘅時候， 冇錯。 你話知你係鬼定外星人啦？外星人我梗係屙屎啦！即係如果翻大陸生活係咪先？ 屙啲茶誒，屙啲綠色嘅屎。係， 仲有好多人都係搶係嘛？跟住白龍王咁樣整間廟。等佢屙屎咁樣朝拜正，因為啲屎裡面可能踩喺個額頭度賭錢會贏咁樣咧，即係只要你成功將呢個傳聞咧，你揾只外星人翻嚟包你發達上市都得。 係喎，講起嗰條鬼佬咧，即係佢係一個應該都係英國鬼咁樣嘅，咁就都我估有成五廿歲噶啦，即係一個。即係唔係鬼仔喎，即係一個鬼佬咁樣。 身經百 戰即係你話佢可能係，因為我屋企嗰頭就好多即係機場嘅員工啊，可能空姐或者係佢可能機師啊咁樣係租嗰度嘅。咁你話佢係一個機師，我都可以信嘅。 哇，係機師，我體諒佢添啊！接二連三咁樣嗰啲大陸人搭飛機咁搞法，大佬 係咯， 又揾杯麵潑空姐，俾佢入到 cockpit 就真係大鑊啊！ 係啊，哇，真係撞機事，大佬。咁係啦，佢嗰種咧，即係我係我頭先講話我老啤佢啦，但係佢係嗰種咧，我好似真係老啤一個香港人咁樣嘅，佢係完全唔理，繼續俾錢就繼續佢即係處理佢嗰單交易啊，佢買幾個甜筒咁樣，繼續喺度處理， 完全 挑理我，當我死嘅咁樣。嗰種咁樣嘅佢唔理你當你透明嗰種德性咧，就真係好似我係對住一個香港人咁樣。呢個就係啦，你頭先講嗰樣嘢就係即係真係。戰格就無分人種 嘅，絕對冇分嘅，因為你喺個咁嘅染缸裡面咧，即係嗱，我都成日提醒自己，即係你見到咁多入侵者咧，即係有時軟硬都入侵啊，即係硬件就唔使講啦，無端端嗰條路明明左上右落嘅，頂你個肺，你係黏咗 sticker， 呢邊又唔准行，嗰邊先落啲 escalator， 即係又係咁樣左上右落，呢個好傳統嘅 system， 香港啲車都未變，你做咩嗰啲擦鞋仔自己走去變啫？我好慶有時搭地鐵咧，即係有好多人覺得多大陸人就要咁噶啦。喂，你多大陸人不如翻大陸，嗰啲大陸人你都要適應香港噶，應該理應。點解你香港人折墮到咁咧？至今墮落咧？ 係喎， 我真係呢樣嘢真係我唔明點解嘅。又有啲人兜啦，又話因為咧方便翻落到嗰個樓梯就。直接落個 escalator 啦，咁你個 escalator 可以調翻轉噶嘛？你呢程上嗰程落都得噶嘛？ 不過你講起至今墮落咧，即係我諗即係中國係一個真係或者真係太一個太大吸引力嘅地方。咁啱即係我準備出發，即係係啦嚟呢度之前咧，喺網上發現咗一個即係至今墮落嘅一個例子，就因為咧。話說今日咧就係呢個中國情人節啊嘛，七夕啊嘛，咁啊竟然咧俾我見到咧有人咧 share 咧咁啊睇啦，你 Bon Jovi 走去咧唱國語歌， 仲想叫人哋估添， 哎呀， 即係前列腺脹大嘅啲 friend， 點知你噏咗個名冇得估添， 算啦咁就唔緊要啦，咁係啦 ，Bon Jovi 走去唱呢個月亮代表我的心喎，仲拍埋條片喎。哇！你話咪真係至今墮落到咧，真係仲要係嗰啲國語啊！當然即係 是但啦， 是但啦嚇。但係即係總之件事已經係一件好至今墮落嘅事。 我即刻就扮翻 Jovi 喎， 我即刻扮翻有啲人。係，超你香港人就成日唱英文啦，有問題啫。 香港人都唱 你一早就至今墮落啦。誒，我話俾你聽係有分別嘅， 有分別喎。 你墮落。邊邊墮落 高攀又都唔同喎， 係啦，冇錯，因為你本身墮落開咧，你唱啲高等文化嘅嘢咧，啊咁未必高等，唔係文化未必高等得過中國，但係咧即係總之文明啲嘅社會，你向嗰邊即係你個演繹就係高攀啦。咁我 崇優啊， 係啦，咁我覺得自己折墮喎，我想唔折墮得唔得先？咁我咪唯有唱英文歌咯。咁我覺得呢啲就唔係至今墮落喎。但係作為一個鬼佬咧，就走去唱呢啲咁嘅。劣質的流行歌咧，我覺得真係， 仲要是你本身係啊，即係懶 rock 咁樣噶嘛，都係 有態度噶嘛， 係咯，成個 look 都係有態度噶嘛，係 啊，踩曬 mon 咁樣，係咯，即係整污咗人嘅 mon， 我有態度啊，你吹啊， 係啊， 唔使你抹啊咁樣， 係咯，即係諗下你大家幻想下，即係大家即係咁崇拜嘅 Beyond 咁樣，走去即係唱完《月亮代表我的心》。 即係我諗 你估唔想咩？即係你又唔好夠運神 啦！嗰啲咩出席國家嗰啲咩嗰啲嘅表演啊，咩晚會啊嗰啲咩 ？Beyond 加草蜢咁滯，你有咩唔滯？你諗下家居都要排隻舞喎、啊，大佬！我真係當時我真係瞓咗喺度啊，震驚到，我都唔明點解你要崇拜啲乜嘅，真係佢咪又係咁普通人嚟嘅啫嘛，即係唔係話呢樣嘢好折墮啊？即係佢都係一個普通嘅。力爭上游的一個樂手，即係你不要當他真的很有骨氣，腰板很直才行的，大佬。成日有些人說、啊、那個歌手、啊、如果他未死一定不會靠攏中國，喂，你又真的有什麼理據先？你說他理據出席過六四晚會嗎？喂，大把人出席過啦， 民主歌先慶中華， 你有什麼理由說他一定要企硬先？是是是，因為何韻詩啊，那何韻詩就說何韻詩啊， 是的是 的，因為上面都沒什麼人找他嘛。可能啊， 可能啫，唔 係嘅，唔係嘅，即係唔係定嘅嘛，大佬呢啲嘢， 即係啦，呢個因為同埋你係咧，正所謂史無對證，亦都係即係一廂情願嘅諗法，講出嚟就即係真係係啦。咁但係啦，見到嗰個紫金墮落嘅例子咧，即係 Bon Jovi 走去唱，即係大家有興趣就上去揾下啦嚇。 唔怪得知咧 ，Mandarin Song 咁樣， 我 費事 post 條 link。 我前做過一份工咧，就我個上司個同事，即係嗰一級咧，就竹星仔嚟嘅。咁佢聽我帶個 Discman 咧，Bon Jovi 咧，我最憎呢啲都唔係 rock and roll 嚟嘅。我點解唔係 rock and roll 啊？啲吉他啡啡聲嘅喎，我大佬嗰啲鼓好勁喎。 係咯，啲頭髮攣個長。 嗰個編曲純粹係一個 rock 嘢嚟嘅。你細路仔真係唔知啊！你知咩叫 rock and roll 啊？你知 rock and roll 嚟自邊度啊？我嚟自美國咯，佢嚟自美國嘅越戰。 係 嗰啲一定有越戰嘅基礎，同埋對個社會好不滿嘅，唱親啲嘢都係挑剔政府，係同政府對著幹嘅， 反叛嘅， 係啦，反叛嘅有自己諗法嘅，呢啲先係 rock and roll 啊！哇，你啲咁嘅假 rock， 呢啲叫 MOD， 我咩叫 MOD 啊？原來 middle of the road 大老嘢，就唔好扮 rock 咁樣。我當時屌黐線，我聽下歌啫，大佬，我哋咁樣教訓咗四個站咁樣。咁我而家終於明白啦， 智慧 啊，大佬，即係逢親呢啲腰板企唔直嗰啲人咧，就會做呢啲咁嘅紫金墮落嘅嘢嚟。 呢位師叔係邊位咧？ 呢個師叔叫阿 Tag， 佢一個葡萄牙加日本人再加香港人嘅人嚟嘅。咁咧佢又彈下吉他咁樣嘅。咁嗰陣時啱啱翻香港好有火嘅。咁我同佢失散咗好多年啦。 OK， 係咯。 哇！呢真係智者喎。 智者嚟㗎，喂！嗰日講翻我即刻，即係今日你 send 條 link 俾我，即刻諗起阿 Tag。 係。 佢當日就同我講翻同一，就我頭先講翻説話。即係歷歷在目啊！呢啲簡直係歷歷在耳啊！ 發生在係 咯，我就睇完你俾個 link 我睇咧，即係嗰個前列腺肥大咧。咁跟住咧，我亦都揀咗首歌咧，呢首歌亦都與大相關嘅。 Don't get me wrong. Misunderstand.Motivation for the things that I'm about to say to you. Can I confide in you just why my foolish pride has kept me all this time from telling you the truth? I forget this indecision, now there's nothing left to stand in my way. Baby, you are some kind of miracle. 跟嘅一隻歌叫 Miracle 啊，咁 Mama's Gun 咧，即係其實我喺我播嘅，即係我做過嘅推歌裡面都播過起碼三次。 係。 咁但係咧，嗰呢三即係之前嗰三次咧，都有交代個背景嘅。 係。 但係點解話至今墮落咧？點解話佢都係可能係呢個前列腺脹大嘅朋友咧？因為咧，佢要香港人認識嗰啲 band 咧。 係。 佢就係憑一首叫做李香蘭， 係， 但係英文歌詞咯，都 50% 接到，但李香蘭就並唔係香港歌嚟嘅， 係， 李香蘭佢係逆之後日本歌嚟噶嘛，咁、 嗯、 咧，但係就人人一聽個 melody 就知係李香蘭啦，咁但係又填咗英文歌詞，咁咧變咗又想接墮，但係比較高明少少咯。 我都即係佢哋冇咁接墮啦，真係頭先啊，即係 唱普通話啊嘛，大佬。 同埋啊，喂，你已經好有名氣啊嘛，佢哋嗰個目的就係話啊，我希望用呢個方法令人我識，因為冇人識我啊嘛。喂，佢已經有人識噶啦，咁世界知名啦，都仲要咁樣。 但係陨落咗啊嘛，最慘，好痛苦噶嘛。 於是就即係喺呢個即係中國大陸希望啊揾翻第二春咁樣。 因為自己同胞嗰個市場已經冇曬㗎啦，喂，咁嬌老土，你又負責到咁樣。將個音浪整開兩塊咁樣，個健康唔好教壞下一代啊嘛，著埋呢啲褲咁樣， 仲要係皮喎， 係咯，唔得噶嘛， 牛仔都仲得啊， 係咯，即係影響生育噶嘛呢啲，喂咁即係佢年老色衰啦嘛，咁咪要翻大陸市場咯，即係香港好多人都係咁樣翻去娶老婆都係咁噶嘛，有啲啊，有啲人係咁，甚至乎有啲大教授啊，佢都係都要揾啲後生女，因為嗰種亂口嗰種感覺咧，係幾廿年都可能未試過噶嘛，咁變咗。即係我就唔怪嗰啲人嘅，咁但係呢個阿周肥，佢就即係偏偏就係好核突咯。 阿斌周肥 係啦，喂咁講下 Mama's Gun 先啦，即係佢咧，即係嗱，我又同我一個 friend 咧，遊走團裏面朋友 Dan 咧挑戰下，佢好中意解讀一啲神秘嘢。 我以為你就想講大肚婆添。 哦，唔係，佢呢方面我唔夠，即係唔可以困到嘅，即係永不可以挑戰到。 係 係，佢解讀好叻嘅。 係 咁我解讀下 Mama's Gun 點解？ 係 點解改 斷 Mama's Gun 我知， 通常都係會咁諗呢個嘅。咁原因咧就係咧，呢隻 band 我唔記得咗叫咩名，最後仲記得。咁咧原來佢細個咧就住香港嘅，佢好似小學之前嚟香港，咁咧跟住咧就讀完中學，跟住翻英國發展咁樣嘅。咁咧就因為我睇過個演唱會啊，喺美麗華酒店開張嘅時候，其中一個小演唱會咧。咁咧跟住咧，原來佢咧有我見到好多咧人半人半鬼嗰啲，即係香港本地識講廣東話。 即係話呢度英國嚟噶，冚家產嗰度同我講呢句，喬寶寶係咪講呢句？ 唔知啊， 好笑。即係佢哋就係嗰啲聲嚟嘅，即係明明個樣咧係一個鬼佬純鬼，但係咧就好似配音片咁嘅，講曬廣東話嘅。 O K， 咁嚟捧佢場嘅，咁跟住再問多幾問咧，原來咧佢細個咧就喺趙醒南診所，即係個鐵塔行嗰度附近咧。 係咪 David Oliver 定係 Terry Lewis 咧？ 唔知喎，你繼續睇睇睇 Andy Platts。 啊！竟然我最 Cameron Dawson， 個 singer 啦咁啲 ，Jack Pollard 係啦，是但啦 ，Rex Horan， 我唔記得咗佢啦，已經， okay. 即係總之記得個樣咯。咁咧，原來咧，即係咁多呢啲人嚟捧場咧，原來咧，佢就喺嗰個趙醒南後面嗰個警察宿舍度大嘅。 係， 咁咧佢住得警察宿舍咧，一係老豆，一係老母就係做差人噶嘛。咁佢阿媽咧又把槍，佢細個攞過嚟玩。是不是有合情理先？ 好在不是姨媽來做這個警察，如果不是真的叫姨媽跟的 真的咁於是乎咧，即係呢度俾人幾有趣咯。咁我死都唔會播嗰只李香蘭噶。咁如果大家有興趣，自己揾下。係 啊， 好鬼老土啊，真係。咁咧有 佢本身係玩咩 style 咧？就係呢啲。 咪 funky 咯，好嘅，玩得好 好。 其實佢成隊 band 啲技術啊、作歌啊、各樣咧，我都好欣賞嘅。係。即係開波兩個巴掌摁到嗰啲咯，摁到落尾。Miracle 啊 ！Miracle 係啦。係啊，咁即係呢啲嘅歌唔算係 hit 啦。即係其實有冇 hit 過都唔知嘅，老實講。係。即係只不過香港 hit 啫，因為。背景比較奇特，因為靠李香蘭上個位，所以香港有啲 DJ 會識佢。係，咁香港 DJ 識佢，令到我都識咗佢咁解嘅，真 係。我嗰個人都叫 Andy Platts 真係，咁、 啊 okay、 就係呢個九龍嘅軍事醫院出世嘅。係， 因為就香港馬英九嚟喎呢啲。 係啊，老豆係差人嚟。 哦，老豆差人，咁啊媽嗰把係咩槍嚟咧？係真槍嚟咯，真道槍。我知點解啦，因為攞咗一把二維槍嘅嘢。 係因為擺咗個槍袋度。 都是入粒打死大笨象的子弹，打死大笨象的子弹好大粒。 冇错，咁阿爸咧，原来就系即系我嚟咧聘招聘佢咧，喺远东做差佬咧，就对付呢个黑社会噶，对付呢个三合会噶，系啊。 OK， 咦，即系今日嗰个白头警司嗰啲位嚟噶。 系啊， 点知嗰个对口人系黄之锋？ 原来阿妈系菲律賓人嚟嘅，玩呢個西班牙吉他嘅， 哦，媽媽分嘅真 係，係啊，佢係媽媽 哦，即係佢雙親，一個就玩音樂，一個玩槍嘅， 係啦， 咁啊媽媽成日玩佢爸爸支槍， 係啦，應該係咁 樣，哦係，咁所以先有佢，先有佢玩完支槍之後， 即係佢係感激雙親嘅， 哦，真係好有意思啊， 係咯，孝順， 即係西人啊，真係有內涵啊，係 咯，表達孝心嘅方式係咁樣嘅， 係啦，唔係反口講嘅， 冇錯， 用對 band 改個名嘅， 係咯， 哦有意思啊， 有意思， 咁啊好啦，咁我將撇除佢節度咯。哦，至今墮落嗰個 又加翻少少分， 加分嚟嘅，即係係喂，咁咧即係呢類音樂咧，即係我以前都播唔少噶啦。 你自己打鼓都打唔少啊。 係啊，但係咧，即係我覺得佢哋嘅水平咧，絕對係渣唔過成日播嗰啲嗰類外國嘅。 我點會渣得過 OK 啊？ 係咯， 佢哋其實外國 band 咁啊。 所以咪話咯，你話香港人成日即係冇呢啲創意或者冇呢啲咁嘅諗法，其實唔係嘅，只不過真係。受到即係大大圍嘅打壓啦， 係咯，大圍打壓同埋即係其實此消彼長啦。香港嗰種就係打壓啦， 嗯、 人哋嗰種就係有啲機會俾佢去發揮咯。嗯、即係你譬如有即係每年， 嗯、 即係有譬如愛丁堡咁樣，每年都有一個咁嘅藝術節，仲要係幾個藝術節喎。係咁係即係世界各地已經即係玩即係搞咗好多年啦，嗯、世界各地都知名，好多人係湧去嘅，係、嗯、即係好逼人嘅。嗯、即係愛丁堡咧係逼人到癲嘅。 嗯， 嗰條即係主要嗰條大街叫 Prince Street 咧， 係 哇直情。係好似離敦道咁樣嘅，啲遊客係癲咗咁樣。我第一日，因為我之前咧就去喺蘇格蘭其他地方 Highlands 嗰啲地方咧，自駕遊啊嘛。咁咧就即係都係睇大自然風景啊，人煙都唔多隻啊咁樣啦，又或者見到啲人都係即係禮貌周周啊，或者係都係即係豪氣啊嗰啲咁樣啦。咁但係即係哇，落過愛丁堡之後咧，就突然間變咗一個即係遊客嘅城市咧，當堂嗰一下咧係好唔慣嘅。 哦，咁、 但係啦，即係嗰個環境就係咧，佢真係喂你可以有啲咁嘅藝術節，跟住咧跟住係啦，即係佢有啲空即係空間，即係公共嘅地方俾嗰啲唔同嘅人咧， 就喺度即係喺度賣藝啊，成啊去表演啊咁樣，其實係好即係變咗。你好後生嘅又有咩形式嘅都有，有冇人睇唔緊要，但係即係你有一個環境俾佢表演，變咗你真係有啲機會去發揮咯。咁頭先點解講口會笑咧？我諗起一件事，就係咧，當我喺呢一個就係、是、一個廣場，即、就、係、是、一個公共空間，好多個 booth 擺咗喺度，亦都好多人喺度表演緊，係即係體操又好啊，魔術又好啊，咁、樣嘅時候咧，係突然間我就坐咗喺路邊就休息咁樣啦嚇。突然間我前面咧就有個人喺側邊，應該話喺側邊就行開我前邊，咁就一個東方口面嘅人嚟嘅，個樣咧即係啲嗰啲髮型嗰張變咗相嚟睇，嗰、那個髮型咧或者個顏色咧就有啲似呢個娃娃順嘅，即係娃娃望天下嗰個阿順咁樣嘅款嘅，咁樣咧我就喺度休息啦，坐咗喺個路邊嗰度，即係好低，咁佢咧其實喺我面前行過，點起支煙，跟住下一個動作係估係乜嘢？ 你咪先咁啊？ 唔係，差唔多啦。踎低喺我面前踎低，係係，跟住就喺度煲煙。係，哇，幾咁丟架啊！即係前面就一大堆，即係個前面係即係啲人行嚟行去啊，睇表演啊，買嘢啊咁樣啦。咁就話咧，佢見到個即係嗰啲人會見到個畫面係咩咧？就有條友踎咗喺度，一個娃娃信嘅樣嘅物體踎咗喺度食煙，跟住就下再後邊有兩條友又係東方口面坐咗路邊休息。咁你會覺得即係嚇後邊嗰兩條友梗係同呢條踎喺度嗰個係即係同黨啦，或者同類啦咁樣。即係嗰後邊嗰兩條友咪我哋咯，即係我老婆咯。哦、即係我都俾佢影衰啊！ 唉，咁你即刻講自己係香港人啊嘛！ 真係咧， 其實我覺得呢個舉牌丟架必須嘅。即係你俾 我是香港人，你俾西人 Hong Kong 係啊，你俾西人知道係有分別㗎。係，雖然鬼佬多數都話知你㗎啦， 但係即係直情要整到嗰啲 fans 嗰啲燈牌， 直頭要啦，就揾啲閃光燈閃落隻眼裏面，一眯眼都見到個字， 視覺暫留之後眯埋隻眼都睇到。嗱，俾你睇下嗰張相，就咁樣咯。 哎呀， 咁啊丟架真係， 佢哋唔知點解咧，佢真係。佢哋踎得好好嘅， 點解要踎咧嚇？踎得舒服嘅咩？嗱，前邊就係咁樣啦， 都唔 係， 我都研究過啦。佢哋嗰條大動脈同我哋唔同嘅咧，即係我哋係好似條飲筒咁嘅，一踎得接埋啲血過唔到個鼻頭環，但係我哋已經多咗個彎嘅， 係即係嗰度已經預咗你成日都屈埋嘅， 係啦，冇錯啦。即係有時汽車裡面都係呢個設計，啲銅喉咧，佢唔係夾硬屈咗，佢專登有個咬一個彎，等好順利過到啲雪種啊咁嗰啲咁樣。 係明白。 唉，真係所以冇辦法㗎啦。所以咧，早排有得賣嘅，直頭我見到高登有人團購咧，買 Hong Kong 咯。 哦， 嘅衫啊，嘅風褸啊，啲設計都唔核突㗎。係 喎， 咁我覺得其實而家咧，起碼都出更加多產品啦，嚟整個 LED 一個揈嘅時候，就殘留咗個 Hong Kong 啊。 整個 app 啦，直情可以。 係啊，即係其實我哋覺得好需要呢啲嘢嘅。係 喎，真係。係 咯。 咁啊，好在咧，即係叫做即係翻嚟雖則眼冤咁，但係第一個工作咧都叫做係一啲即係自己 enjoy 嘅工作，你都有份參與嘅。咁就係咧，即係嗰個即係工人嗰音樂會咁樣啦。咁啊，我哋去首歌先啦。 好。 中逼近，唯有集体力量去改变命运。全因老板玩弄，那怨恨中逼近，唯有更多我哋未化野禍， 呢首咧就係農村包圍城市啦，咁就係即係嗰只。工人大碟野火裏面的其中一首歌，亦都是探長操刀去拍 MV 的歌手。那那隊 band 叫做 Stereo is the answer， 是 就 SITA 或者叫 SITA 啦。 好笑的，他一定要人哋用世界， 係 所有字都講到明個 email 第一個，即係請全部用世界咁樣，即係出個 MV 的 credit 的時候。 即係依有要求啊嘛， 唔係呢啲咧，咪就係識 marketing 嘅手法咯。 Really， 即係多一個爭議性，多個機會我講佢哋 band 嘅名，令到人更加加深嗰個印象。 OK， 係 我助咗佢一把啦又。 係，喂，但係係啦，即係嗰晚嗰個 concert 咧，即係之前啱啱講個丁先到啦，而家都講多少少咁樣啦。 因為當晚我未肯定今晚嚟唔嚟到， 係 咁啊，梗係要講下先。 係，咁係咯，嗰晚就其實都 OK 嘅，即係嗰個即係蒲吧咧，其實我自己都唔係。成日睇 band show 啊，甚至乎都唔係成日睇 show 嘅人啦。咁但係係啦，真係幾好喎嗰度，即係場地，即係佢其實一個籃球場咁嘅 size 啦。即係呢度咧，好得意嘅係平時原來佢可以咧租半場嘅，即係半個籃球場，而家就租曬啦咁樣。一個籃球場一個好似 school hall 嘅 size 咁樣，咁坐到我諗即係三四百人咁樣啦嚇。咁當晚都其實都應該都三百人。 應該都爆㗎啦， 爆㗎啦嚇！咁幾好啦，氣氛即係都有一啲即係工友去啦，咁亦都真係譬如話有我啲朋友又去啦，咁啊band 嘅擁趸啊 friend 啲 friend 啊又 有酒團都有團友去啦， 係啦係，我見到阿迪啊，係啦， 阿迪啦，同埋 阿May啊 Joyce 啊都有 嘅，咁樣真係好多謝朋友嘅捧場啦，咁樣。咁係咯，亦都係，因為亦都揾咗阿 Anthony 阿教主咧，即係 Mix 日碟嗰位即係混音師咧，亦都做埋咧當晚嘅呢個現場嘅混音咁樣啦嚇，即係 house 嗰個 engineering， 即係個 mixing， 咁啊幾好聲喎，真係嗰度，即係嗰度本身嗰個底咧，即係嗰個下面嗰個場地嗰個底子啊，係幾好嘅，我估唔會係太難搞啦啲聲，希望咁，所以咧出嚟嗰個聲咧。再入埋人之後咧，即係我係未見過咧 band show 咧嗰啲人 share 翻啲 YouTube 片咧，係可以聽到個人聲唱咩嘅。 呢個亦都係普遍嘅情況。 係啦，但係當晚即係我冇 post， 但係之後 post 翻啦，就係當晚個 show 嗰度咧，啲人影咗即係 YouTube 啦，擺翻出嚟嗰啲係聽到樂器、聽到人聲好清楚，即係呢個其實係好 basic 嘅要求嚟嘅。咁但係即係。但係嗰度係可以咁樣，教主又做到， 教主梗係做到啦。咁但係平時你哋 regular 有一班人咧，長住嗰度做音響嘅，其實嗰班人都唔差嘅老實。即係我就見好多地方搞 band show 咧，即係佢哋得天獨厚嘅地方就係日日可以喺度操，唔係日日，即係每個 band show 都係同一個 location。佢哋好多吸取經驗，佢哋真係有進步地。令到我覺得嗰個場地咧，嗰啲陀地嘅音響師咧係做得好好。 因為原來咧係一個咁樣嘅情況，好似話咧 book 場嘅條件就係話咧，其實你係唔即係 normally 咧，你係唔可以請出邊 engineer 嘅，要翻佢陀地嗰啲嘅。 哦，點解你又得咧？ 咁我哋死蟻難蟻啦，咁佢哋都好好心啦，咁所以就即係得個甩咯嚇。 哦 ，OK， 即係真係要死蟻難蟻先得。咁即係阿慧兒咧，即係我個拍檔咧，咁佢就真係走去死蟻又蟻到咁樣啦。咁但係即係佢基本嗰個條件就係話啊，其實你要用翻佢陀地嗰啲嘅混音師嘅咁樣。咁所以點解就係有機會俾佢哋去出操練啦？咁所以你話即係你嗰個結果就係好合理啦。咁講就即係點解佢哋都做得 咁都要你有個要求先得㗎。即係我見到好多。 固定嘅場地嗰啲音響師咧都好曬旺噶，即係嗰啲等退休嗰啲咧，即係好多嘅真係，所以專登要俾 credit 佢，真係做得好咯。 係係， 平時都。 但係即係 mon 嗰班咧就係陀地嚟嘅，我相信即係做台 mon 嗰班咧。咁我又聽到即係冇乜聽到啲即係樂隊啊或者喺台上嘅人有啲咩投訴咯。咁呢個亦都好難得嘅，因為往往都好多時都係話。啊，聽啊，我聽得唔清楚啊，所以咧就唱得唔好或者玩得唔好啊，咁樣咁啊。咁但係當晚咧就好似冇乜呢一方面。 我諗有另外一個理由啊，因為嗰班 band 咧同合作咗近半年啦，係嘛？ 哇，成年㗎，即係籌成件事籌備咗成年。 即係大家摸曬底啊，即係唔使喺嗰個位起降啊。 咁啊 係，因為平時你睇嗰啲 band show 咧，佢哋成日往往將自己練唔好歌或者天生不足嗰啲嘢咧，就推咗落啲 sound engineer 度嘅。 哦 ，OK OK。 即係我好熟嘅呢啲，即係可能我得罪咗好多我嘅朋友。 係， 但係即係你。當我唔係我講你又 OK 嘅，即係我見到呢個現象係真係好老實嘅，即係我唔係針對每一個人啊，針對個別有啲人，我即係我擺到明你根本就唔得噶啦，係咪都？即係我哋你知 唔好賴啦， 係啦，我哋拍呢啲就我哋收音亦都係好認真，即係同埋好執著嘅，咁我就分辨到你係邊一種咯。即係有啲人成六個 mon 執住自己都話聽唔到嘅，我真係想聽，即係好想知道平時用咩聽到嘅 mon 咯。即係有呢啲咁嘅 case 真係，即係我唔係話你哋有道德敗壞，即係呢個係好自然地人性嘅弱點咧，就係好中意推搪喺別人度。反正你死無對證，得一次機會，你咪推到盡咯。咁嗰啲人就食曬死貓啦，佢又冇渠道，佢冇支麥，咁啊成日都做埋啲死人動作咧，就成日話自己聽唔到啊，叫人大聲啲啊，即係直此咧就喂人哋推到盡，你唔夠聲，你自己天生不足嘅啫嘛。即係呢啲情況真係屢見不鮮啊。咁所以咧，我覺得你呢種合作咧，即係令我啟發到我咯，即係有時同一啲 band 合作咧。即係大家第一次嘅時候，難免佢哋會起降嘅。即係呢樣嘢，度度都會發生，寫字樓會發生，即係一啲 teamwork 嘅嘢未合作過，冇默契亦會發生。咁呢啲係人之常情，我亦都全部包容曬。咁所以咧，我覺得計劃嗰個人嘅責任咯，真係。 係。咁所以可能亦都係即係咁好彩地啦，因為今次因為對 band。因為對啲歌已經有一定嘅熟悉程度啦，同埋係即係亦都有個投入程度，因為嗰啲歌係好多係佢自己編的。 喂，同埋仲最好就係你玩兩首啊！ 係， 佢哋變咗咧啲時間集中到喺練歌嗰 part 咧，咁 兩首係多定少啊？ 少啊！ 哦， 因為平時有啲 band show 你要人玩四首至六首嗰啲咧，佢練唔切就唯有賴人咯。 哦，明白。 佢唔會賴自己玩得渣噶嘛。 因為多 band 啊，我哋變咗即係如果。多過兩首咧，係會勁 overrun 啊！即係變咗我哋即係 唔係因為你要預翻時間俾啲工友 sharing 啦，亦都要有俾時間俾啲工友去 sharing。咁變咗咧，即係啦，即係玩得兩首咁樣，變咗係啦，多咗時間去練啦，又或者係即係佢熟嗰啲歌，即係玩得好耐啦。係，同埋亦都係因為即係呢個唔純粹係 band show， 亦都係即係啊，可能係通過呢啲音樂去即係講或者去宣揚一啲即係工人權益嘅嘢咁樣。咁變咗亦都有個理念喺後邊咧。咁變咗咧就真係。成件事我覺得真係 run 得好順啦，即係我自己都比較少見到咧啲 band show 或者唔好話 band show， 甚至乎係好有 主流 嘅 係 啦嘅演唱會啊，都可以啦，流流啊，跟住又或者係即係用好多其他嘅方法去，即係可能係靠啲視覺啊或者效果啊咁樣，但係其實係掩蓋咗音樂上嘅失敗嘅地方，好多係咁樣噶嘛。即係紅館 show 大把啦， 紅館啊，真係你就要聽 Stage Two 嘅電台裡面嘅《天外有天》啦。 係 嗱，好多人以為《天外有天》咧係抄人哋個節目名，其實咧我嗰啲有啲先成年幾嘅大佬，咁所以咧《天外有天》咧將會好快復辟嘅，即係 Stage Two Radio。因為咧我見到阿肥文佢成日呢排 興起 嬲翻我，因為佢亦都有啲經歷啦，呢幾年 同埋你又近翻佢啦， 係喎，即係隨時。撩起條筋咁見到就開波，佢頭先做緊節目又打嚟，佢自己扭開波啦。因為頭先我見到應該冇嘅，我突然見到半面咧，佢喂揾日又啊講下咯，呢幾日我都喺香港，即係將會大家即係唔係搶客嘅，因為兩個節目係唔同性質嘅。肥文同埋我嗰個天有天咧，就嗰個節目咧就專係講一啲好 technical， 同埋阿肥文嗰個行業所見所聞啦。咁啊政治層面比較少啲。 肥文咧亦都係要即係又同呢個 project 有關，因為有關 嘅。因為 live record 即係錄碟嗰下咧，就我係阿肥文 on panel， 即係因為我就 book 佢嘅地方，即係。book 你而家做嘢喺度 ，A team 係咪？就係佢係嗰個當日嘅 live recording 嘅 engineer， 咁所以佢亦都有份參與呢個 project 裏邊嘅。咁佢亦都真係好好嘅，即係佢嗰個即係現場錄音個技術啊，或者哇真係 啲嘢領兩領就已經好好聲。啲 band 去到開心到不得了，因為 從未聽得咁清楚。 係啦，你都覺得即係嗰時都玩得好好啊，即係好緊要啊嘛。即係聽得清楚，同埋覺得喂，原來嗰個環境令到你可以即係覺得自己係即係 feel good 咧。 係， 亦都真係亦都轉頭又影響翻你嗰個演出嘅。係，咁所以嗰啲 band 好開心，亦都即係見到，唉，真係肥雲真係好啦，幫到手。係。好勁， 係咁嗱，即係又喺度賣小廣告啦。即係如果真係錄咗節目咧，嗰邊咧，我就會通知翻我哋聽眾嘅。 係係， 因為咧，我覺得好值得聽，因為咧，佢嗰啲嘢雖然你未必聽得明嘅，但係你知道背後咧，原來每件事都唔可以馬虎，就係咁解啦。而你見到現象咧，你以為點解嗰啲歌星哇咁衰聲，以為嗰個就係現象，就係普通，就係一個正常嘅情況咧，你又錯啦。係，即係點解有啲人成日都哇，梗係聽外國嘢，點解梗係聽外國嘢？ 就係、 是、你都揾個理由先得噶嘛， 背後呢啲咁樣嘅少少嘅 details 咧，處理咗咧，就係有個分別。 原來就係分別就咁大啦。我點解唔聽外國嘢咯？你照翻轉頭問翻、原因就係香港嘅點解我唔聽咧？點解我哋好似好偏激咁咧？喂，其實樣樣都有得解嘅，真 係。 即係所以咧，我覺得即係呢樣係唔可以即係得過且過咯。任何做任何事都係咁嘅，但可能咧喺香港即係華人社會裡面咧。如果你是一個咁嘅人咧，你事實上咧真係難揾食咗， 同埋係好容易得罪人啦，咁就變咗即係挑剔啊、成啊，或者即係唔俾面人哋啊。 同埋人人都係咁，點解你要咁咧？咁呢樣嘢 等於即係好似食嗰啲毒菜一樣啦，即係天津落嚟嗰啲，人人都食啦，唔怕啦咁樣。跟住你如果有少少挑剔啲，哇唔食唔得喎，即係有生挨喎咁樣，佢又會話你嚇，你呢個咪麻 Q 煩。 所以其實咧呢樣嘢係難嘅，咁我覺得下下要透過教育啊，或者。即更加多共識或者多常識啦，咁所以咧，我哋呢個節目咧就唔可以冇音樂通識嘅， 係 咁咧，所以咧今集咧雖然 人肉 音樂通識，撳個 jingle 先， 好，音樂通識， The instrument we are playing now, the harmonica, was actually originated from China.Which is the ancestor of the harmonica is sheng, the blowing reed instrumen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n it was said that Marco Polo brought the sheng to Germany to Europe, and then they invented the harmonica. So we should play something from Germany, right? So we have chosen a piece called Moscow, which is a German pop song by the group Genghis Khan.But don't worry, I think all of the Cantonese-speaking friends will know this piece because it was covered by our veteran Cantonese pop song singer Lim Zicheng called 世運在莫斯科 聽到呢度咧，啊，仲有一段啊！佢咧即係睇咗周柏源咧，已經覺得咧，哇， 誇張啦，哇嚇！ 係咯，喂，其實咧，佢哋而家呢呢個呢日咧，我呢個錄音咧，應該得三個。 是一個咩嘅環場？ 其實咧，我呢排咧即係工作娛樂，簡直係。係 啊。 因為咧，我就幫機場咧做咗一個 show 咧，就係我幫佢拍攝嗰啲嘢咧。咁咧，即係我好有興趣拍啲同音樂有關嘅。 係。 哇！但係呢度咧越嚟越快咧，你知更加恐怖。 係。 都聽埋先。哇！真係多謝曬。 哇！大佬，即係咧。知道呢個口琴的原理咧，就係佢有啲音，即係其實係卡一卡啦咁滯， 係 吹吸咁樣噶嘛。咁但係跟住佢頭先嗰啲快嗰啲句咧，哇！你點吹同點吸咧？喂，咁快 嗰啲直頭好似即係拉小提琴咧，上 up down up down up down 咁樣。 你 up down up down 你都用隻手啫，但係你而家係吸即係呼吸咁樣係即係吹吸咁樣咧。哇！真 係其實丹田咯，就係。 哇！真係勁到咧！ 喂，佢哋呢班朋友咧就叫 Velos 啊 ，V-E-L-O-E-Z。係。咁咧，佢哋咧即係哇，另眼相看啊，令到原來香港有人玩啲咁難玩嘅嘢嘅。 係，即係唔係黃尖吹口琴嗰啲？ 係啊，你嗰啲梗係小學雞啦，大佬。即係嗱，一講起吹口琴就講黃尖。 係啊，黃尖。 一係就為咗叫梁日超。 係啦，係啦。 即係佢哋唔係唔勁，但係 Velos 勁好多。 係喎，佢哋係支付咁樣噶嘛。係 啦，佢哋呢啲啊，簡直係魔童。 係啊。 喂，嗱，講緊佢哋嘅分工先嗱。呢個錄音咧，呢個 lineup 咧得三個人嘅啫，咁但係有時會四個人嘅，因為其中有個好似係 guest， 好似唔係長期喺度嘅，有時參加，有時可能工作嘅問題啦。因為人人都有份工嘅，我望佢哋咧，將個恤衫攝落條褲，我問佢：你係咪教書㗎？啊，你點知㗎？我梗係啦，你著嗰啲衫咪似教書啊嘛，真係。 同埋有啲粉筆印喺度。 咁咧嗱，佢見到你只係聽我吹吸嗰個辛苦啫，但係我目測就唔係嗰個最辛苦。咁然後有三 base 嗰碌咧 ，base 嗰碌好似咁樣噶嘛 ，base 嗰碌都唔係。嗱，佢哋一碌就 base 口琴啦，base 三蚊一琴。 好 Q 大嚿嘅。 一碌咧就吹 melody 嗰個啦，即係你話頭先哇好快 sixteen 響響又上又落 arpeggio 咁樣，係啦。另外一碌就最辛苦就叫 chord， 係啦，哇嗰個叫。Cord 的 harmonica 咧，哇！直頭咧，我形容下俾大家聽。大家如果冇電腦喺旁邊咧，你可能唔知啊。但係如果你有電腦喺旁邊，你即刻 search 呢幾個阿哥。係。咁咧，佢咧嗰碌 Cord piano 唔係 Cord harmonica 咧，就等於咧，如果大家咧公司有 IT 部咧，你係在一個 server 房嗰度，就嗰個 server 咧就一條一兩個 U 嘅插嗰啲Cat 5嗰啲線。嗰條嘢，即係嗰個巴，佢就等於嗰個巴咁嘅。 patch bay 係啦，個 patch bay 係啦，冇錯啦，佢成碌 patch bay 含落個口度。嗱，佢個口唔係太大嘅啫，即係你如果口好大嘅天生耳粉嘅，兜入含落就算係乜，但係佢係普通口嚟嘅啫。 係啦，嗱，大家真係上網 search chord harmonica。 係啦。 咁你就會見到嗰 集直頭係 sofa 啦 ，sofa 房嗰個 patch bay 咁嘅。咁嗱，兜嘢含落去咧，一含就含住一紮咁嘅 cord 啦。原來嗰啲 cord 咧，就等於我哋彈琴咧 A major 啊、A minor 啊、seven 啊，佢全部都係咁樣含落去嘅。 吹到出嚟㗎。 而佢嘅距離咧係好 Q 遠嘅，即係唔係話好順攤咁喺隔離。即係嗱，因為吉他咧撳 bar cord 咧個。你撳唔同嘅手勢咧，喺附近都彈到幾個 cut 㗎嘛，但係咧口琴就冇得走雞，因為你嗰個 cut 就係嗰個鬆就嗰個鬆嘅， 即係你咁樣彈嚟彈去 嘅，不停咁彈啦，哇！我心諗你真係搽潤唇膏先掂喎咁樣，咁所以你聽到有時你聽到有啲好似 beatbox 咁嘅聲咧，係純粹因為佢太頻臨啦， 同埋係啊，聽到啲呻吟聲嘅，係啦，嗰啲係啊，就係嗰個吞。 係啦，我就好佩服嗰個隊長嚟嘅，因為所有頭先音樂通識咧，頭嗰段都係佢講嘅。咁佢話咧，原來咧。口琴咧就起源自德國嘅，咁就德國咧就都係模仿翻中國樂器笙，因為笙又係兜嘢含一紮嘢咁落去， 係啊，嗰度打直一， 係啦係啦，就係鋼琴個起源就係咁樣概念嘅，即係 harmonica， 因為大家以為 blues 嗰啲啦單音，其實唔係 harmonica， 最早咧就係因為呢個便利，一嘢含落有一紮 cord 咁樣，咁咧於是乎咧嗰個隊長咧就好佩服佢啦，咁咧呢個第一辛苦我覺得，第二辛苦就係個 bass harmonica 咯，哇 bass harmonica 咧佢冇咁長。但好厚， 好厚 嘅系，仲有最攞 三角朱古力， 最攞命系咩咧？最攞命就系净系得出冇入嘅， 係， 即 係 淨 係 得吹冇索嘅， 即係齋吹就乜乜， 係啦，即係好似我哋 T2 咁嘅 T2， 哇，起咗幾廿億咁樣，原來咧淨係得入境出境就冇得入境嘅，即係就係咁嘅， 又 係 一個 patch rate 嚟喎，又 哇呢個短啲嘅 patch rate， 但係佢係4U， 4U 即係話呢個高度翻咁上下，哇，總之咧嗰幾個哥咧都好辛苦啊，即係攞命搏咁嘅，反而咧調翻轉咧最舒服就係 melody 嗰度。 嗰個就，要吹快 line 就真係，哇！丹田就彈下彈下。係 啦，但係你嘛，呼吸你嘛，都可以長期 last 多一個口琴度啊嘛。 係 係係。咁另外咧，平時第四個成員咧，就係咧吹 blues 口琴嘅，即係半通嘅。係即係有撳粒掣落去咧，佢會遮住嗰邊。 吹咗個 blue note。 係啦，就有 blue note 嘅。咁嗰個成隊 band 咧，嗱唔係我講噶，我請咗女攝影師當時。係係。哇！今日冇佢啊。咁因為有人有三個，又有四個，有 個 至靚仔嘅，即係萬人迷你嘅。咁咧變咗咧，即係唔係話嗰三個唔靚仔，只不過咧四個就多個選擇咁解啫。即係咁巧嗰個女攝影師咧就好仰慕嗰個第四個咁樣。 咁之後女攝影師都對佢哋有認識喎。 有認識，唔係因為拍咗好多日啊嘛，好多場啊嘛，同時。 明白。 咁咧即係我亦都邀請佢上節目嘅，因為你八月八號嗰日咧，佢哋喺理工咧，即係嗰陣時 D100咪有個咩綜藝 show 嘅。喺嗰個場地咧，佢就有表演 嘅賽馬會綜藝， 係啦，有個自己嘅 concert 嘅，但我好可惜我去唔到啦，因為我撞咗期嘅，同埋我邀請唔到佢，因為我自己鬼咁忙啊。 係 咁希望有機會再邀請呢班朋友上嚟節目啦，或者肥文嗰個節目又唔奇，因為佢有音樂有關嘅 stage two 嗰邊就表演埋都得咁樣。咁變咗咧，即係我都安排緊嘅。咁咧，即係奈何早排真係實在太忙，搬緊屋。咁咧，即係原來我哋香港人，你頭先先話香港人都冇呢啲咁嘅好 amazing 嘅朋友去玩一啲唔係賺錢嘅嘢。可能即係嗱，佢玩呢度樂都絕對唔係賺到錢嘅，暫時將來唔敢知，可能前途冇得限量。但係佢哋的確確喺德國就攞咗世界嘅冠軍。 哇！ 喺人哋發明口琴嘅地方攞埋世界冠軍， 踩人牆 係， 仲要踢埋管， 係咪勁先？ 係喎。 喂，即係你就咁頭先聽咧，比較粗糙啲嘅錄音咧，我都係求其喺個 speaker 度勾翻條聲 line 色錄出嚟，錄咗出嚟，我咁樣 T 翻出嚟俾大家聽喺一個 mono 嘅。 即係佢已經自己 balance 咗啦。 係啦，冇錯啦。咁即係唔能夠太好咁樣。 係 唔緊要，有機會希望可以同佢錄好啲。 係。 咁咧，即係我覺得呢班朋友仔咧，就真係。 哦，係個仔嚟㗎，即係咩年紀咧？ 我諗係30歲到啦，唔超過。 有為喎。 有為㗎。 青年嚟。 即係我係刮目相看咯，即係大家都好似。好頹咁樣，唉！香港搞呢啲都死得㗎啦，即係邊有人肯嘥咁多精神，走去做啲咁難度高嘅嘢啊？尤其是藝術方面，喂，原來係有嘅，話俾大家聽。 唔單止吹識條鐵啊，仲吹條鐵。 係啊，成條巴懟落個口度啊，鯨吞嗰碌咁嘅 harmonica。咁所以咧，即係佢哋亦都有 page 嘅，你可以 like 下佢，話聽盧漢推歌聽過你哋咁樣，鼓勵下佢哋都好啊嘛。 係，有冇啲咩咧？即係。送 coupon 啊嘛，睇 show 嗰啲 cheap 嘢。 佢哋 show 過咗啦，係啦，遲啲啦。即係如果 stage two 可以同佢有偈傾嘅話，我好希望可以邀請到佢哋玩我哋啲 live 咁樣。 喂，但係咧，你呢個 job 真係都幾好㗎，即係嗱，上次又影到影嗰個係咩話？中樂嗰啲人唔係話 中樂，唔係成個綜藝嘅音樂 show 嚟嘅，即係香港所有嘅文化同埋音樂啦。咁亦有啲一啲 又有 jazz 啊、techno 啊、 即係 新政啊嗰啲咁樣喎。而家又有呢個即係 harmonica 嘅組合啊 ，violins 啊。咁又即係都接觸到香港即係比較鮮為人知一個藝術嘅一面，幾好啊！真係。即係再加上嚇，我覺得好啊，好在即係早即係配合到你，由你去將佢啲嘢發揚光大，話俾聽眾聽。 用小力啦，即係我哋有支麥咁啊，四正八口嘅，我梗係講啦，大佬。即係雖然我係得幾廿人聽，可能或者百幾咁。 喂，但係嗰啲片咧，即係影咗咧，有冇得睇嘅咧？ 有㗎，但係唔知點解我個客仲未 upload 上去喎。咁我冇理由搶先人哋 upload 嘅，大佬。你分下裝眼先得㗎嘛。 好奇係啦，到有片。 但我搶先咗播聲。 我播聲唔緊要啦。唔知嘅啫，但係點都好啦，即係啦，有片睇嗰陣咧，你 share 翻條 link 去翻嚟，即係依度咁可以俾大家睇。 Velos 已經出咗㗎啦，嗰條片，咁我可以 share 翻出嚟。咁但係仲有其他好多包爾症都出咗㗎啦，咁但係未出得曬嘅，以我所知。咁咧，我即係會陸續咧，希望即係我都冇抄曬佢哋牌啊，因為咧好似。 唔分裝行都有少少，因為我其實我係其中一個 contractor， 我係負責拍攝嘅啫。suppose 咧嗰啲藝人嗰啲人唔關我事嘅，而請呢班藝人嗰間公司咧就好緊張嘅。我唔係去同佢傾傾偈啫，喺度走埋，點啊？你傾咩生意啊？咁樣 嚇， 即係啲人 cheap 到咁嘅，真係，即係生意以外冇第啲嘢噶啦咩？ 係咯，唔可以認識下朋友啊，講下音樂唔得嘅。 咪係咯，即係令到好突壓啊！即係令到 即係下下係驚人哋去搶佢生意。 係啊。即係你令到另外一個嗰、那個 artist 咧都好尷尬。 佢真 係 咁講啊！即係話你傾緊咩生意咁。 係啊，我話 字眼係咁樣。 Exactly，actually，actually、 啊。 我答佢我就話，我答佢我就話，我呢啲搞藝術嘅唔講錢嘅喎、啊，我唔傾 生意 嘅喎，我純粹係傾藝術嘅啫喎。佢真係 moonwalk 咯，即係焗住，即係你我要我點答你啫？啊，係啊係，唔通我鬼處咁？哎呀，俾你及到添咁啊！ 咁事實上真係唔係傾生意大佬， 真係激死人啦！真係，連香港佢係揾一啲音樂去交俾個客，揾一啲藝人，嗰啲人都係咁樣諗嘢嘅。我問你死未先？唉，真係激死人！ 揾到你就叫做好啲啦，冇咁死啦。 係，都唔係，即係唔好太大期望喺我度。我只不過即係。有啲見識，有啲見聞，同大家講下就叫做，即係改變唔到太多啊！即係做得幾多做幾多，但真係改變到嗰啲人咧，竟然係咁樣咯。即係佢能夠改變到比較多噶嘛，即係揾邊啲？ 即係佢純粹嗰間應該係，如果講即係純粹一間 PR 公司啦。 係啦，中介公司就揾一啲咩樂手啊，咁亦都多謝佢。如果唔係我都唔識 Fellows 啦。 咁但係佢照計都有啲見識嘅，我識得揾到呢啲人嚇。 但係佢啲見識就係聽 HiFi 嗰班 friend 咯。 可能 係 咯。 即係唔同範疇咯，即係我哋呢啲真心交，佢哋嗰啲咧。就 你係真心交朋友 咁樣， 真係想交朋友噶嘛？佢又當你真心傾生意， 係啊，激死人噶真 係，真 係。唉，即係但係呢啲嘢咧，即係香港就係造就某啲人發達，係 喎， 就係咁解咯。 就係呢班咁嘅粉腸嘅發達。係 啊，咁我唔敢話係粉腸。 哦 ，OK，sorry，sorry， 即係只不過佢都係被逼係咁嘅啫，因為可能佢曾經真係俾人搶過好多生意。唔係，同埋最主要咧，嗰啲佢同嗰啲人傾偈嘅。的基礎呢就只是錢 生意， 是所以呢就很難怪他只是懂得錢、 嗯、 但我不是的嘛，真心不是的嘛， 是 我覺得很仰慕你，很欣賞你的那個堅持，很欣賞你的音樂，我真的會跟你傾多兩句都不奇怪的嘛， 是 即你說 fans 有，但我就未必是 fans 的、嗯、只不過我覺得我有個渠道，我有個平台，我很希望將東西 share 給大家，這樣而已，純粹是啊！你不信一件事啊，唔緊要啦。 係咯，唉，即係佢唔信嘅，你講乜佢都唔信㗎啦。 係，冇錯啦。 好啊，喂，時間差唔多啦。 喂，夠鐘㗎啦。 夠鐘㗎啦。 講多咗 嘅時間過得特別快。係， 我想多謝埋阿 Stanley 啊。 係。 即係 Stanley， 我見到有聽呢個節目。係 啊 ，Stanley 有聽啊，原來留咗言啦。 頭先嗰只歌係佢作㗎。係 啊。 係啊。 係啦，農村翻嚟城市咧就 Stanley 何偉航啊。佢作嘅， 真係多才多藝啊！ 多才多藝係啦，即係佢係一個即係呢個工會嘅活躍分子，我覺得真係好叻，口才又好，組織力又強。但係咧，喂， 同埋要硬就硬，要軟就軟。 係啦，仲埋 即係不單止一條鐵，仲有一條腸，真心熱腸熱血。 係好嘢，真係仲乜原來係亦都係有玩音樂仲作埋曲。 係喎，咁唔怪得之嗰晚咧，佢我喺我哋嘅群組度咧拍呢個 MV 個群組咁，好似新郎哥咁啊，多謝好多人咁樣。 哦，係啊， 招呼唔到，招呼唔到咁樣。 係咯，喂，多謝你。係 咯，即係多謝你令我認識咗呢個人咯，因為我之前我去啲集會都見過佢。 係， 我覺得條友真係好硬淨。 勁啊！ 係咯，估唔到真係軟硬都得，好嘢，佩服，好。 喂，咁啊 ，Stanley， 我哋慶功宴啊，好，各位聽眾時間差唔多啦，好， okay， 再見， 多謝收聽，拜 拜。 Bye bye。 黑警示弱，胡亂拉人，檢控作不實證供，然後撤控。Andy 還鼓勵說： 你哋唔好做錯，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政改方案寸步不讓，還說通過之後，中央便落實基本法中普選的承諾，優化無期。待住先，即是待一世，更说一定要得。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高官落区，宣传政改，林郑要市民千万不要阻止他们。梁振英说：落区难唔到我噶，这样挑衅的态度是有商有量吗？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水货客严重影响民生，市民自力救济。商家们和政府却赖他们影响旅游业，用尽宣传机器抹黑光复的市民。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逢星期四晚，城寨言。